大家好 ，My Radio 由2007年创办到而家，今年是第12个年头，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 呢个平台，去代表香港大多数嘅人去发声，鞭挞权贵，批判共产党。大家睇到呢十几年来，香港嘅政治日趋败坏。共产党对香港又加强呢个干预，系咪？泛民主派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系咪？进退失据，香港嘅言论自由亦都进一步收紧。我哋一息尚存，都要继续奋斗本土民主反共。请大家支持 My Radio， 记得交月费。 而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同大家見面，今日大家睇到啦，就阿郭博士喺我哋身邊啦。咁好坦白講，其實咧就即係情傷咗郭博士好耐噶啦。咁但係郭博士咧就因為太多雜務纏身啦，咁啊啱啱有少少時間得閒咧，就即刻請佢上嚟啊。所以第一樣嘢，首先多謝阿郭博士先。 誒，冇係嗰啲社會工作嚟 嘅。係啦。嗱，咁啊，博士咧就我哋閒談之中咧，其實就已經係人肉 Google 嚟嘅。頭先咩問題都問過佢，總係有啲。即係天南地北，有中有啲嘢咧，就即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有啲解答唔到嗰啲咧，一講即刻答到。 係，即刻答到啊！所以嗱，今日咧就大家動一耳仔聽下，因為今日呢個題目咧就係小勞多得玩到99。咁咧，大家唔使擔心嘅，一定有啲神秘嘢喺度嘅，係咪？因為郭博士即係收埋好多料嘅。我唔知道你平時你自己節目有冇公布曬出嚟啦？留翻啲獨家料喺呢度爆啊 ！OK， 咁但係一兩樣嘢咧，我就要喺度宣布先。咁呢個我諗我日後都會不斷即係適當時間投翻俾大家啦。就係、是、咧。好多時候我哋請啲嘉賓上嚟嘅時候咧，事後有啲朋友啲聽眾咧就打電話上嚟或者 PM 我哋。問點樣聯絡啲嘉賓？咁我好坦白同大家講，呢個節目係唔做中介嘅，所以有關呢啲問題咧，我哋一向我哋都唔答噶啦嚇。咁至於嗰個嘉賓有啲咩幫到手嘅時候咧，麻煩大家自己透過你個互聯網或者其他方法咧，好去揾翻佢哋啊。OK 嚇，好啦，咁今日咧就首先要解釋一下點解郭博士咧就即係我哋去特登揾佢上嚟咧。個原因好簡單，即係大家而家生活喺呢個21世紀咧，就相當之迷茫啊！尤其是係年青人啦，即係何去何從咁樣。咁大家唔使擔心，呢個節目唔係講政治啊，唔係講政治上何去何從，係生活上何去何從啦。做人應該點做法啦？咁有啲咩嘢可以幫到大家去提升自己嗰個精神、心靈同埋甚至物質，係嘛？所以就小勞多得咧，應該係包括兩個層面嘅。其一最緊要就係揾到錢啦，即係唔使做咁多都揾到錢啦。其二咧就係唔使付出咁多心力咧，個生活都過得幸福少少，幸福多少少。咁啊，郭博士呢個前提啱唔啱先？ 唔好撞板先。 係唔好撞板先，即係唔好話一定做啱嘢，唔好做錯嘢先，唔好做錯。 最緊唔有啲唔錯得， 唔錯得嘅基本嘢。嗱咁，但係第一樣嘢咧，我想即係近。而家啲新聞我自己嗰個時事節目入面，我哋都即係講過少少嘅，就係咧，我第一樣嘢想問阿郭博士啦。而家好多人去旅行咧，係 啊， 去旅行，我自己有個經驗喎，突然間喺嗰度暴動喎，嗰度爆炸喎，之後我真係遇到添，真係，我講係暴動啊。咁就其實而家去旅行咧，使唔需要即係去揀一啲安全啲嘅地方咧？ 反就應該嘅，即係你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危邦不仁，你冇嚟去挑戰呢啲嘢，冇必要。 知山有虎啊， 冇必要。但第二咧，就算喺安全之中咧，係會最多危險嘅。特別你去一啲好多國家，好多人有錢，佢更加唔捨得我住靚嘅酒店， 五星級酒店。 六星級添，或者我去啲好高級嘅場所，嗰啲反為最多危險喎。譬如我做恐怖分子一炸嘅，炸啲六星級酒店咯。 係，係嘛？我唔會再炸個三星級啊、兩星級、啊。 我此其一，此其二咧，有啲酒店咧，而家係起到好高啊嘛，嗰啲又危險喎。一火足夠唔到喎。 雲梯都頂唔到上。 頂唔到上。所以我哋有經驗咧，無論佢有冇安唔安全咧，都有個基本上嘅就話，第一你出門咧一定要有一套，頂到兩分鐘嘅防煙罩咧喺個旅行貼度。 我咪冇帶過呢樣嘢出街喎， 下次要咯。 佢俾你唞到氣兩分鐘嘅，一通常一失火咧，你係焗死嘅啫。 唔係燒死嘅，係焗死嘅，焗死 嘅。因為我哋人有肺。唯一唔焗死都係密封嘅啫， 即係所以點解嗰個聖母院大教堂上邊嗰個封巢係保存得到？ 佢冇肺啊嘛，佢密封冇肺啊，其他動物有個肺部咧就死噶啦，啲龍已經入嚟充滿曬啲肺嘅肺氣孔啊，咁你咪死。所以我哋首先咧要戴一個嗰、那個逃生罩，一吸住你戴住個頭一拉條繩。咁你頂到兩分鐘嘅， 兩分鐘做到好多嘢㗎啦， 好多嘢好多嘢。 兩分鐘啊！ 咁你一入酒店，你首先咧要自己做一個 安檢啊 ，copy 一出門口邊個安全路咧行一行，咁你有個潛意識入咗去先，即係個密碼，即係我左轉或者右轉行去邊度咧就係安全門嘅。咁你戴起個罩咧，一定走到出嚟㗎嘛。咁要避咗嗰個高樓啦。十樓以下咪好咯，救到你嘛，啱唔啱啊？呢個罩好緊要啊，救命嗰逃生罩，一定要帶嘅，好平啫。而家台灣賣都係100-200蚊。 哦，咁我即刻走去搜，即係搜落。 佢最重要係佢嗰個嗰塊面咧，加個弓啊。佢有少少濃煙嘅温度高咧，佢唔溶啊嘛，你先擋到噶嘛。 明白。 因為你溶咗你都冇效，佢頂到兩分鐘，咁你可以走到。咁你嗰啲手提電筒緊自己要帶啦，係嘛？你一著火嘅烏燈黑火噶啦，所以我哋一定要帶。俾我手袋我都有最強嘅手提電筒噶， 千祈唔好搭呢把，記住啊！ 一個準備一個求生袋， 係電筒 啊，裡面咧即係有一啲叫最基本嘅一種求生嘅設備。 係咁啊，幾圖要睇一睇啦。就最近有套戲咧叫《Hotel Mumbai》係嘛？就係都係 講類似嘅， 未來都係講類似嘅事情啦。就係突然間有班恐怖分子就衝入去嗰個印度嘅最高級酒店嗰度啊，係嘛？好啦，咁點解我會觸起呢個疑問咧？就因為咧，大家知道啦，就喺斯里蘭加一個我哋都理論上唔係太熟悉嘅地方咧，就近排咧就連串嘅恐怖襲擊。咁文卓博士好似你原本咧去嗰度 嘅 係嘛？ 我哋六月去嘅組團嘅，成30人嘅，30人去嘅。而家我哋都一定要取消啦。咁同埋斯里蘭加咧係我舌根空嚟噶嘛？ 點解？ 我嘅成功榮華富貴都係呢個國家俾我嘅。點解佢影響我榮華咧？榮華咧就話喺個世間嘅榮譽咧，富貴點解係佢俾我咧？我咪喺嗰度做生意，但我個老師係石蘭和尚，大和尚。我喺身上學到一啲處理世情嘅學問。 我哋今日講少少呢樣嘢啦， 就點咧變咗我可以少勞多得。 咁但係照計嗰樣嘢係佛法嚟嘅，點解會？ 佢就係佛法嚟嘅， 點解會？ 佢係用喺世間嘅。 可以點解？ 因為佢當年佛祖咧開咗兩套學問，一套咧專係俾出家人用嘅，即係你有緣分出家做和尚，咁有一套學問俾你，嗱你出家人點樣做？點樣有咩守則？點樣做？係嗰套。但我嗰個動機同我心法咧唔同嘅喎，因為我俗家人嘛，我咪做和尚嘛，咁變咗我老師當年咧就變咗另外一套，就專係俗家人用嘅， 族家人咧要揾錢，要知道邊度有錢揾，或者你點知道令到啲錢嚟揾你？你揾咗錢之後咧，你點樣用錢出去咧？唔會用錯。好啊，去到咁上下咧，要點樣停？咁你唔停，你成個人揾錢咁喎。你的人生的生命不只是賺錢的嘛， 是要玩一下的時候 你要賺一些安心偷情啊最近 前面那兩個字最近要安心 安心偷情、啊、 偷食得來要安心 咁你還有很多很多譬如話你好多嗰啲世間嘅文化、世間藝術啦，好多嘢享受啊嘛，係好多嘢嘅。 但我亦都覺得有一樣嘢嘅，點樣回饋翻個社會啦？ 嗰個就隨緣隨份啦。你能夠懂得回饋嘅，咁你嘅福氣啦。又冇人強迫你回饋嘅。呢啲咧就各有前因，又各自修行。我哋唔叫人去話 push 去做嘅。但係咧，每日個世界咧叫你咧，你要回輸出去嘅。你吸啖氣嚟， 一定要呼翻出去。 你要呼出去。你食完嘢，你要排泄。 係。 你都唔聽我大自然呢俾你嘅信號，咁你自己戇居啊。係 咯，係咯。 咁同埋你。你最簡單，我哋人先識得感恩噶嘛。咁你由出世父母照顧你，到你社會你行嘅馬路，你用嘅用品都人哋做俾你嘅喎。咁你爭人好多喎。咁你有機會 都要還翻。 氹氹氹轉係咪應該啊？如果你唔氹氹轉，個世界發展唔到㗎。好啦，我哋小豪多得點解話要講呢個節目呢多得唔一定金錢嘅喎，你冇俾嗰個金錢嘅慾念綁得你咁重咧，你揾少啲，你咪多咗時間陪屋企人咯。你揾少啲，做少啲，你咪多啲時間可以照顧多啲父母咯。唔係父母有病喎，你陪佢睇下大戲啊，陪佢聽下音樂啊，你揾少啲。你咪多啲時間俾自己搞多啲安心偷情咯。 唔係，仲有錢多錢多，大家唔好淨係覺得一定係越多就越好。那個、錢多都有一種壓力。 我哋小豪多得唔代表你多得咗錢嘅。 係啊， 但多咗好多嘢，你原本失去咗嘅嘢咧，你揾翻嘅。 係， 所以呢個真係好比較。 不過阿博士話嗱，我一聽到你講呢個斯里蘭加咧，我第一個最有興趣問你咧就係、是，斯里蘭加係咪南傳佛教嘅？ 第一本。有文字的佛經是由斯里蘭卡結集的， 是什麼文字 的白卷薩卡拉連文， 什麼叫薩卡拉連文？ 新卡羅文， 我未聽過這個， 是斯里蘭卡的 獨有 的本身的文字、當年在2100多年前在大廟斯里蘭那裡有個大廟，到現在還在這裡、就集合了一班高僧，就口傳出來佛祖，以前當年呢佛經是口傳的，可以一眾眾十幾萬噶嘛，個個以前啲人係叻啲嘅， 記性好啲， 好啲好犀利嘅。咁一眾翻出嚟咧，就用薩卡拉連文咧，就記錄咗喺啲貝葉嗰度。所以第一本有文字咧，就係石蘭嘅。 我睇到嗰啲佛經咧，即係舊嘅佛經咧，佢唔係一本書嚟嘅，係一塊葉， 一貝葉經嚟。 貝葉一本有塊葉， 就係石蘭開始。有咗之後咧，到英國人統治斯里蘭卡咧。用了110年的時間翻譯了英文版本，所以現在世界最完整的佛經就在英國，英國一本巴黎語學會的，巴黎文的佛經。我在九零年咧送咗套呢個正式嘅佛經俾中國，就係、是、送呢個英國巴黎學會嘅佛經，就係、是、石蘭譯過去嘅。咁咧石蘭咧就係一個佛教國家，咁佢嗰個南傳佛教喺本身石蘭咧係叫巴黎系佛教，佢因唔係文字嚟噶嘛，巴黎系，當年佛祖講嘅經嘅語言咧就係巴黎語。冇文字嘅，有文字就喺斯里蘭卡第一本有文字。咁佢嗰個宗旨係點樣咧？佛祖講過嘅嘢，我哋照講。佛祖有答過問題，有人問到我哋跟佢照答。如果佛祖冇答嘅嘢咧，就唔答。呢、這個就係佢哋石蘭同泰國 守則嚟嘅，就唔會話自己 即係諗啲嘢出嚟， 諗啲嘢出嚟代佛祖答嘅。譬如十佛有十幾樣嘢唔答嘅，佢咪唔答咯。我佛祖呢方面冇講喎。好啦，咁佢哋就 成個認證系統啊，搞得好好嘅。 佢係純粹咧係俾人哋嘅佛學咧，就係學問嚟嘅，係指南針嚟嘅。不是宗教嚟嘅，即系话俾一个指引你，你咁样做就有咁嘅结果啦。咁咧就纯粹系开启你嘅智慧嘅，冇嘢保佑嘅。 即系唔系嗰啲宗教啲嘢啦，系做人做人嘅嘢嚟。 我直情俾一个经验你嘅，即系等于我哋去边度旅行，我哋就系上图书馆搵啲资料，或者去搵个街带我哋啊嘛。你又唔使盲摸摸咯，即系佢。釋迦牟尼嘅學問就係我寫低，嗱你想咁樣做，你就咁樣啦。你想成仙成佛咧，就行呢條路。你出家，嗱你唔成仙成佛咧，你玩俗家人遊戲咧，咁你俗家人遊戲 都有 遵守俗家人嗰個守則。之後咧，你仲可以做俗家人修行。將來咧，你有機會一樣可以成就嘅。即係佢開兩條路，佢兩條路最大嘅唔同。你做出家人叫犧牲之路，你割愛慈親啊嘛，捨棄曬妻財子到繁華富貴啊嘛，咁咪犧牲嘅， 心好強， 犧牲嘅，犧牲曬世間嘅慾望咩斷曬， 有好多戒嘅， 啊犧牲之路，我俗家人就唔係喎，你俗家人咧，你冇有個家庭，全部要養妻活兒喎，最起碼都要養自己喎。咁你世間謀生喎，咁你世間謀生咧，面對好多問題，好多人事糾紛，乜嘢都有，又有社會嘅衝擊，你係唔可以離開嘅。咁你用咩方法面對啲問題咧？咁呢個叫征服之路。 係，你一個犧牲，一個征服。 呢個征服嘅，你唔使逃避，你係面對佢，但你征服佢。錢係本身冇罪惡嘅，你要用錢，但你點樣揾錢先乾淨？點樣有智慧揾到錢？又點樣有智慧用錢出去呢個征服之路？ 好啦， 如果你唔識走征服之路咧，唔識個方法咧，金錢就變咗害咗你，名譽咧變咗害咗你，身份地位咧就令你入間房添，即係肥仔平之流。 而家你要講講呢個人物啊， 我講得啱唔啱啊？ 啱啱。 你冇咧， 仲好啲， 你入冇事。如果你唔識行呢個征服之路咧， 突然間 俾你榮華富貴咧。咁你就收工啦。好，嗰個災難。 咁你講到呢度咧，又要翻轉頭有問下郭博士啦。咁釋迦牟尼一個即係二千幾年前嘅人物啦嚇。佢當其時個社會同我哋今日唔同。咁點解當其佢會知呢嘢，同埋點解佢知呢套嘢係即係咁多年之後都仲用到咧？ 好似我哋今日飲啲水同幾千年前差唔多咗，冇咩改變喎。 你可以咁講啊，幾千年前嗰個係進步過而家，而家有好多啲嘢 退步曬，退步曬啊！ 以前飲啲水仲靚啲， 係啊係啊。 嗱呢個咧又要涉及有少少乜嘢啦？真理咧永遠都逆流嘅，唔可以順流嘅。順流嗰個唔係真理嚟嘅。 即大部分人都相信嘅嘢，或者大部分人做紧嘅都唔系真理嚟。 唔系真理嚟，嗰个系世俗嘅。佢系逆流嘅。譬如我哋正式佛学，我哋要舍得，要抌低。你有啲咧要调翻转头，你要攞人啲嘢噶嘛。所以佢系逆流嘅。咁你因为你冇胆啊，哇！咁咪死，冇咗咁点啊？咁佢唔知道咧，你有嗰个舍心嘅时间咧。你的視野和我眼光的心量都不同。 哇，這個很重要，博士，即是說做大事或者即是修行，就是要放得低，寫字。 你寫不到，你就再，你的杯你不倒了，你倒不到新的東西進來 的嘛。那我可不可以用一個比喻呢？我想博士都即是可以評論一下，就是當年蔣介石和毛澤東打的時候，就是不斷佔地，那毛澤東就不要地。 他要人嘛， 要人， 要人。佢攞 佢就放得低個地係嘛？ 佢攞人心， 嚇攞人心，即係放得低個地呢個係。 但係佢哋兩個人有兩個人有啲分別嘅，一個就出身貴族，蔣介石嗰啲正統出身啦，廣武堂啊，黃埔崗口啊，做校長啊， 一個做古惑仔啦，大佬，大家睇佢有乜都冇啊，佢同你賭噶，你唔敢同佢賭啊嘛。 哦， 佢想贏你嘅，知唔知啊？係。佢敢打泥箱捉腳添。 你唔係我哋唔 中。你又要顧慮呢度，又顧慮呢度。 係。太多包袱係嘛？ 同埋你講毛澤東做個對比咧，毛澤東嗰個咧係個兵法嚟嘅，一個策略嚟嘅。咁啊，頭先阿郭博士所講咧，即係佛祖所提及嗰咧，就係波野精神嚟嘅，就點樣掉， 點樣 抌 一啲， 點樣唔愛啲嘢。 唔系唔爱边啲唔爱先，咁如果唔爱， 系唔系随便秒啊？ 你要知道， 同埋要放低。 我取舍就智慧。 嗯嗯， 因为你咪和尚，和尚就简单啦，乜嘢都写晒算数。 系 一个写字搞掂，唔使再谂噶啦。总之咪要写晒，佢自然咧就掂噶啦。你就算一个去泰国和尚，佢又唔识字唔识成，总之守晒嗰个和尚嘅戒律。 系。 唔識字，佢都掂嘅，一個清靜啊嘛，已經冇污染啦嘛。但俗家人唔同啦，俗家人你要面對個世情咧，你真係有智慧先能夠分辨是非是惡嘅。 真同假， 你最緊要啊嘛！如果唔係咧，你會中招啊嘛。你中招唔緊要喎，你仲害埋隔離左右啲人中招啊嘛。係 啊，你死啊，雷街坊添嘛。係好啦，咁頭先啊，各位提到呢個，一陣間我哋可以再深入分析。但係問題就係你。個因緣際會點解你會去到斯里蘭卡？因為你以我理解，譬如這個地方唔係好多人熟悉嘅，亦都唔係話一啲好先進國家嚟。 因為我當年咧一涉及去學佛嗰陣時咧，就一路追求啊。 嗯。 追求喺中國人社會，梗係第一個先係揾咗中國和尚啦。 嗯。 我第一個和尚嘅皈依師傅咧，就係而家沙田坳道法藏寺嘅何清法師。 嗯。 而家沙田法藏寺啊，沙田坳道有間法藏寺啊，我喺圖書館揾資料揾撞到佢嘅，就佢做咗個皈依師傅。咁何清師傅咧就天童子出世，即係出生嘅，修禅宗，係林濟宗嘅人。 寧波天童子。 咁你佢喺佢啊，唔係佢天童子好多間，佢係湛江嗰邊有。 湛江。 佢當年起天寧寺、天童寺咧，係武則天下命令五個大嘅省份咧都有一間。 嗯哼。 咁咧佢就林濟宗嘅，咁我哋林濟宗係修禅噶嘛。 嗯。 禅宗，咁你咪睇嗰啲正心啊、禅宗嘅術語啊，咁跟住咧最巴閉係講六祖壇經啦。 嗯。 不立文字啊，見性成佛。 嗯。直指人心。 係啊。你咁嘅人心都唔知邊度喎，大佬點指啊？ 有七個向方向 啊！咁你好啦， 玩到只係指肉心嚟嘅。 咁你再指，咁你梗係睇《靈言七劍》。 係係 《靈言經》啊，《靈言七劍》就講心嘅。 嗯。 咁你最大鑊喎，喺佛學嚟講咧，講心而無心喎。 嗯。 你無心又要講心喎，咁呢啲係和尚就啱用嘅喎。佢得閒喺度研究咩性，咁啦，拎拎查查，唔使養妻護兒。 嗯、 你俗家人唔掂嘅喎。你玩嗰套出家人遊戲，講話點解喺南亞國家、佛教國家咁落後咧？後屘我做研究咧，就做到咧，原來俗家人咧係多數拜和尚做師傅。 嗯， 咁和尚咧就將佢學佛學嘅常識嗰、那個犧牲之路嘅理念咧， 嗯、 就教咗俾俗家人，個個咧就要寫低。避靜，匿埋修行， 唔好理出邊啲嘢。 係啦，咁啊撲街啦，個社會咪冇發展咯，與世無爭，係最興與世無爭噶嘛。放下自在，但你自己放下， 有能力都冇出力， 人哋就撲街啦。 但你屋企唔自在啊嘛， 即係屋企撲街啦，你 屋企唔自在啊嘛，你放低咗。就跟住個和尚話，跟啲寧波車周圍走去沉思房，有拎拎查查，查一兩查，屋企都唔掂。所以佢咧就喺呢度咧行錯咗，佢就唔知道咧，原來佛祖當年咧，仲有一條路咧係走征服之路嘅。你越多錢就越好。你用錢嚟做世間事點唔好先？唔需要逃避。咁啊好啦，你話個個都想揾錢，咁你用咩方法揾錢咧？佢嗰個征服之道好多學問嘅喎，第一教你處世有七個方法，第二教你首先你要學識有咩見地，即係話你有咩觀察力，你面對呢個世界，大家面對或者你面對呢盤棋，有個盤棋㗎啦，你點樣行法咧？呢個就我哋征服之道最重要嘅，亦都今晚講嘅主題，因為而家我哋睇教育，先生都唔識啊嘛。 佢都冇教你個人，你本身你行落個世界，人有咩長處， 有咩短處， 你唔好浪費個長處啊嘛。 嗯哼， 即係等於我哋剛才講，舉一個例，全個宇宙嘅生命動物，只有人先可以制定時間同埋守時間噶嘛。 嗯嗯， 係人先做到嘅。你約人幾多點，幾多分見面？動物唔知幾多分見面可以同你相約噶嘛？好啊，如果你人你一唔守時咧， 就唔係人嚟嘅， 係禽獸，係禽獸，唔使講第二樣嘢噶啦。 嗱，啲聽眾聽住啊，即係講笑話，唔守時嘅人咧係禽，係畜生嚟嘅， 唔係係動物型啊， 動物型， 因為動物型先至冇能力去守時噶嘛。 即係大概就算啦。 你係人，可以守時，你唔守嘅， 咁時間係人創造， 你咪浪費咗人嘅。 其他人 本分咯， 同埋人嘅技術嚟噶嘛。 喺德國人 文明技術， 佢更加一覺得你一唔守時咧，更加唔可以同你合作做事嘅。 唔相信你， 佢都未去到相唔相信先，即系佢一計數，你彎緊嘅喎，揾佢做嘢， 已經唔守信啦。 即係你一關過唔到。好啦，以色列人咧、猶太咧，仲多一重顧慮。 嗯， 佢你一唔守時。即係你，我未同你開波，你約我唔守時，即係我浪費咗我時間啦。我時間係金錢噶嘛，猶太人觀念。咁你屌未撚做生意，你揾我笨柒啊！屌唔守時，你咪即係唔肯做， 係 損失。屌你，佢哋金錢就係時間，時間就係金錢啊嘛。所以佢係最大嘅，所以咧，大家年輕人知道，你想成功，第一你要做翻人有嘅 本分， 嗯，守時 基本嚟嘅， 基本嘢嚟。 日本人都其實好 好重要，好重要 呢樣嘢嘅， 因為你係人嘅嘢嚟噶嘛，你唔做。 嗯哼，其實我哋中國都應該好守時嘅，即係華山論劍十年之後都唔改。 但係嗰個 promise 嘅啫，嗰個唔係守唔守時 嘅問題。唔係都其實異曲同工，都係講緊嗰 樣。好啦，守時啫，你唔好浪費。你想少勞多得，第一要守時。 嗯。 第二講嗰個誠實，唔係信用嚟喎。 嗯。 大家不要搞錯喎，好多人講話啊，你信我啦，我信你，信我啦，屌我點解會信你先？ 嗯， 好啦，你個誠實咧係人先做到喎，又係， 嗯， 同埋個誠實咧唔關乎道德嘅事喎，同道德冇關嘅喎， 嗯， 好多人搞錯咗，屌佢忍唔老實，當你係一個冇道德嘅人搞緊錯，佢唔誠實嘅人咧唔可以合作， 嗯。 點解？即係話我就算做古惑仔，同你夾粉做撈世界做衰嘢、 嗯，都要誠實。 屌你真實，你埋唔到位嘅大佬。係 啊係啊嚇， 咪尤其是道義就係呢樣嘢。 唔係你埋唔到位，唔好講道義先啦。你因為你嘅誠實咧，係、 嗯、 令到大家個運作 暢順 暢順噶嘛。 即係如果你唔誠實咧，嗰、那個有 social cost， 係一個社會成本嚟嘅，係即係大家都要付出成本，係嘛？ 你會損失噶嘛？如果你真係做世界啊，全部齊齊落落添啦，係咪啊？所以嗰個真實咧，同道德冇關嘅喎。好啦，我哋學咗啲學問咧，咁啊遵守呢個真實咧，犀利啦！大家第二樣嘢嗱，除咗守時，第二樣你要真實，就唔好自己呃埋自己。我憑一個真實，一生人除咗係貴族出身嘅人，可以不勞而獲。人好難不勞而獲嘅，係好難嘅。你只可以做到少勞多得，做少啲啊，揾錢多咗已經係不容易。但係咧，你有貴人。好啊！第二，如果你想做到今晚講嘅小勞多得嘅人物咧，你要有貴人。 咁啊，博士啊，你講到貴人咧， 就你個真實先至招惹到貴人啦。 但係問題就係、是、以我哋喺嗰個玄學上面睇，貴人就係你出生已經決定咗你有冇噶嘛？ 唔係，全部搞錯，全部搞錯。你出生決定有冇嗰個，你父母係你貴人。出生有錢佬係你父母，嗰、那個就係你貴人嚟嘅。 嗯。 但後天嘅貴人咧，就係、是、你嘅行為咧。招惹翻嚟嘅，咁你招惹翻就系你真实诚实啊，诚实咧就会感应到贵人噶喎，咁你搵人做工作做工程做成，你信一个老老实实啦，只是交货一唔肯上先，你话你唔好谂讲咩错嘢， 古惑 啊，你明唔明啊？好啦，佢你想做小劳多得嘅成功人物咧，无论你打工好，出嚟做生意好，真实咧好紧要，同道德冇关噶， 嗯，系。 嗱，同道道德冇關啦， 冇關嘅，冇關。 同埋誠實咧，其實係應係咪應該係一個品格嚟嘅？ 唔係品格，唔係品格， 唔關品格， 係功利上嘅， 嗯， 係你有著數嘅， 係， 即係大家誠實做件事咧，你個效果一定好嘅， 係，嗯，咁我就 純粹係功利性嘅， 郭博士，因為而家咧好多人咧口講誠實， 心裏邊 嘅，唔係啊，佢同你講口講誠實。去到收尾結果嗰陣咧，你會發覺佢未必係誠實嘅。 嗱，嗰個第二樣嘢嚟，嗰第二樣嘢 咧，呢個 第二樣嘢嚟，所以咪睇佢時間性咯。 嗯， 同埋你有冇測試過佢能力喺邊度啦？同埋你要諒解佢有啲佢唔係佢有啲係人為或者蓄意噶嘛。 係， 有啲人有意外，佢唔係真係想出事噶嘛。 嗯哼，即係喺個能力範圍之 內。但係你做事嘅時間咧，你事前嘅分析咧，佢唔可以你俾佢做啲嘢係。 超乎能力， 超乎能力噶嘛、 嗯？ 你明知个人佢做唔捻到嘅，你叫搞呢啲嘢实死噶嘛、 嗯？ 自己有责任噶，即系话系控制范围之内咧，你一定要真实的。 即系呢个就系你观察人个能力嘅即系眼界啦。嗱，咁阿博士， 我唔使观察噶，嗱呢个好简单嘅啫，系、你自己定一套游戏规则俾佢，即系等一人话点妙街捉棋，我摆个棋局，唔该你踎低、你行到就行，行到就唔好捻行。 1、2、3好清楚， 系唔使话观察嘅。你等于美国佬人哋点样赢你中国要搞呢啲嘢咧？诛心论咧，就话啊呢、這个唔啱，别有用心，样捻样估嘅。咁你个社会咪混乱咯。但系点解美国唔使咧？咁捻多麦当劳分店，佢整捻咗个程式。 你系咁做， 个个都系咁噶啦。咁同情同你嗰個老唔老實唔肯關個事 喎。係啊係啊，你做到。 我哋所以我哋在國家想發展，我做人想發展，你要分清楚。我哋去做工作而家，唔係講交朋友，唔係要講道義道德，唔係成冇人講呢啲。我哋講係純粹世間商業運作揾錢。我點樣可以贏呢鋪？就要真實。 係 真實咧就有效果噶啦。 嗱，博士頭先你提到真係貴人啊！咁喺行業上邊有冇呢、這個即系邊啲行業多貴人，邊啲行業即系難遇到貴人 咧？涉及嗰啲公眾行業多啦，你譬如你做嗰啲茶樓、酒廳、餐廳啊，遇到好多陌生嘅人啊，做酒店啊，有條做酒店咁樣企門口都俾人認咗做契仔富貴啦、 啊，個 門口，有啲做沖涼鋪啊，成都服侍到個大老細關照佢就富貴啦、 啊， 即係嗰啲公開嘅行業咧。接觸到外人多啲咧，就最多貴。 其實咪等於好似流水咁樣，即 係 嗱，如果譬如你做一個一潭死水嘅，你來來去都係見翻嗰班人就冇乜機會。 你匿埋喺嗰個 沙卡拉度 電腦房入邊，日日喺度，咁你何來有貴人啫？貴你佬啊多，屌你係咪？係咪啊？所以咧，你話你選行業嘅話，你能夠活潑啲嘅。open 啲嘅行業，你有機會嘅，咁你咪可以拿到。 但係唔係人都適合做呢啲工作噶嘛？有啲人係見到人驚噶嘛，尤其是而家好多呢啲。 哦，咁你要克服自己喎、如果你想做一個成功啲嘅小勞多得嘅人咧，你冇得驚嘅。 嗯、 你驚咧就係你投咗行呢、這個唔使講啦。 咁啊，細路最想挑啦。咁啊，喺網絡嗰度有冇貴人啊？ 網絡有。點嚟買嘢啊？點嚟做超啊？係咪啊？網絡行騙都有啦， 即係話最多添啦。 你話我又驚又剩嘅，咁你已經自己投咗行啦嘛。就唔適宜聽我哋呢 個節目。咁你嗰啲熄機先啊，快啲啊！佢同我哋跟住隔落嗱。 你想成功嘅咧，你就知有幾個守則啊嘛。你守時真實，真實好緊要嘅，因為嗰個委託你做嘢嘅人咧。就算你做錯咗咧，你同佢真實講，佢原諒你噶嘛。好多人做錯咗嘢，唔真實匯報俾個 客人 噶嘛。呢樣嘢我英國學嘅。呢個喺英國學翻嚟，呢個我就。我有間建築公司同我接過工程，後屘出咗事。出事咧，佢哋股東嗌交，佢哋股東老闆嗌交就話佢唔應該向我報告佢哋。我唔知嘅過程咧，佢哋出事咩事？但呢個人咧係以前做過廉政公署高級主任嘅，佢唔得，我哋係受過先生委託，無論喺個過程咧好與壞都要向佢報告，無論發生好與壞都要向個市署報告，佢係一個守則嚟，所以呢啲我哋又學翻嚟， 但我哋喺猶太人方面學到好多嘢啦。所以猶太人咧做生意啊成功咧有好多特色嘅。好多特色。 哦，今日都要揾阿郭博士分享一下。好啦，咁我哋翻翻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斯蘭卡經驗啦。咁你講嗰啲，譬如首飾啊、成就呢啲，喺書睇翻翻嚟，定有人講俾你聽嘅？ 佛經有講啦，譬如佛經八正道。個個都遵守啦，正念點為之正呢？正確嘅觀念，俾你做生意第一正確觀念啊！呢個人客，我根本保護到佢同我交易之後咧，佢冇損失先，呢、這個咪正念咯。那個八正道好緊要啊！佛祖講八正道四聖諦啫嘛，但八正道係俾你做人嘅，即係你一光明正大咧。就冇人出得你帳嘅喎，我光明正大到同老婆話我一定會有女人噶嘛，冇啊會死噶嘛，屌你又大肚又大姨媽嚟，咁我唔使搞兩減嘅，係咪？我你要接受噶，但係我唔會俾你知。 OK 嚇。 但最緊要你唔好俾老婆知，但我要點樣講俾你知咧？我唔講俾你知咧，我都會有嘅，但我就覺得我都唔舒服。但係我哋一般男人咧。就不應該講的，你不講就即係當你成世冇噶嘛。有些馬都不是啊嘛，拖件嘢周圍行，屌你 做佢啦。要跟人影俾人相 啊嘛，你咪屎忽痕咯啲，係咪先？兩樣嘢處理噶嘛，所以我個真實咧好緊要。同埋咧就我真實咧係個人舒服嘅，個人舒服嘅。 所以君子坦蕩蕩係嘛？ 舒服就舒服，因為你睇個世情俾人睇得好通啊。你無掛礙啊嘛。唔使左擁右閃啊嘛！你最慘你好辛苦嘅喎，你就睇我哋以前六八九林振英，屌你左冚右冚，等而家你睇呢個咁嘅柒婆區長，林鄭妖娥區長，屌你搞共產黨做人嘅嘛？共產黨好撚膚淺嘅嘛？你好搞唔肯搞咁啊啲嘢，唔搞嘅你又搞嘛，咁你咪笨柒咯，系嘛？你睇到我哋系好冇水平噶嘛？你好真實同共產黨講咩啲嘢唔搞得？ 啲樓唔可以咁起發。 係啊，唔有啲嘢唔搞得。 地鐵唔可以咁起發。 譬如話有啲問題，如果世界真係可以用法律問題解決，世界天下太平啦。如果世界真係可以用政治解決到，又天下太平啦。是不能完整的世界，所以他們連這個這樣的觀察力都沒有，整個法學就是有觀察力的，因為你要接受到個世界光明黑暗是共存的嘛，陽光出一定有個身影的，實帶來黑暗的，你話陽光一照你係咪有個身影啊？點會冇黑暗啊？ 亦都係個背面啦。 係咪啊？你咪實有先。 有陰一定有陽。 咪一出你光明咧，你就有黑暗嘅。咁你點喺個黑暗度知道喺邊度個黑暗面？點樣利用個黑暗面可以對個社會有利咧？呢、這個就學問啦。等而家你做政府，我有啲嘢唔可以公開，但我喺暗中運作時間。是純粹為個社會好去做的，那你咪光明正大咯，不需要交代的。所以全世界最撚光明的人咧，就是間諜。喂，佢權力好大嘅喎，你一添人出撚咗去，任你揸主意嘅大佬。 你要揸得邊個得啊？ 係咪啊？係人哋揸主意，屌你咩？冇人理你嘅係咪啊？但佢執行黑暗工作咧？ 佢就係為咗個最嬲尾嗰個目標咧，目的都係為咗光明。 比我哋一般人咧更加嚴格嘅。當然佢都有制衡噶嘛。但我喺個理念上咧係受訓到咧，係好遵守個守則。等以前喺我哋我識一個好朋友啦，阿他信下邊啲人委任咗做反恐行動組嘅頭，要嚟誅滅嗰啲反毒分子。所以他上嗰時冇拎曬埋白粉噶嘛，記唔記得啊？ 係泰國 實拎曬噶嘛。佢唔會屈你嘅喎，佢影曬你錄影帶所有嘅嘢，捉撚咗你翻嚟播翻俾你睇。 呢個咪你嚟㗎？ 你自己講， 你自己講啊！ 你想我拉埋你啲姨媽姑姐啊、仔女啊、串謀乜，一你自己搞撚掂佢。你有咩遺囑？ 咁啊，阿郭博士，聽你頭先嗰個講啊，嗰、那個唔係根據正常嘅法律程序嗰、那個。 所以你就要最深奧，你作為政治家咧，你有呢個咁嘅， 即係殺人手段救人心， 做惡嘅呢個黑暗嘅手法。 哦 ，OK 啊。 如果唔係你冇咧，你估唔到個社會。 哦 ，OK。 咪點解香港以前有個政治部咧？ 嗯。 你而家香港咁撚亂咧，就冇撚個政治部啊嘛。 啊。 如果你揾大陸嚟做啊，撲街噶嘛。 好，明白 ，OK 啦。好啦，咁我哋翻翻去呢個斯蘭加度啦。就當其時你去學呢樣嘢學幾耐？ 分咗少少有前頭啊。初初我講我跟咗第一個皈依師傅係一個香港嘅和尚，跟住我再揾師傅咧。因為佛門咧就好容易咧就會接觸到密宗嘅，即係西藏嘅密宗，或者唐密，即係東密。咁多數咧接觸唐密之後咧，就喺香港嘅道場係唔多嘅，有啲真言宗啊之類。 嗯， 咁咧就西藏密宗香港都有 好多添。 有以前就得幾棟啦。 嗯哼， 嗰時就係劉瑞芝啦。 係 啊，有啲後屘佢哋白教又嚟香港啦。 嗯， 咁你西藏密宗咧好吸引嘅，哇！即生成佛。 嗯， 即身成佛喎，大佬， 幾開心嘅。 咁其實都係貪嘅一種啊，貪快啊嘛，以為。 嗯 哦。即身成佛，但我唔知道佢成嗰個佛咧，就理論上嘅佛，等於你話， 嗯哼，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咁咪仲快？係 啊。 屌，我攞張刀翻嚟，跟住 放下啦，咁屌 係咪咪仲快？ 啊。 嗯。所以咧，你就好多疑惑嘅。 嗯。 咁你一去研究物宗，你咪要走去研究咯。 嗯， 要追求究竟點啊？呢套嘢， 嗯， 同呢個中國嘅禪宗咧，全部經典萬萬唔同嘅。 嗯， 多過咁樣多鬼神嘅。 嗯， 又有財神法，又成我一間，哇！有財神法，份話富貴喎，連埋可以發達。 嗯，係咪得㗎？真係。 如果得嘅唔使一走佬咧，啲喇嘛，啲西藏唔使唔捻窮啦， 有得又唔得啦， 總之係咪咁啊？即係我哋揾現實講啊，嗰種手段吸引啲貪心嘅人，嚟涉縱容嘅，佢念念下咧，你就知道咧，你就會放低嘅嗰一個。 哦，即係嗰個最撈尾個目的都係好嘅。 涉縱，但你最慘，你整嗰套嘢，你唔同佢埋尾啊嘛。 哦， 咁咪越搞咪越貪心咯。所以好多人走去搞密宗，搞到半天吊咯。 嗯， 兩頭唔撚到岸咯。 嗯， 跟住連波車王鳩鳩周圍遊咯。 嗯， 自己正業啊，不務咯，不務正業啊，嗰啲係最慘嘅。嗰啲叫咩？學佛不成三大害。佢又冇研究過源流喎，幾時有密宗？幾時行翻轉頭？有啲西藏嘅密宗，有啲係文成公主帶過啲道教嘅符咒嚟噶嘛？ 嗯哼，法術。 因為佢西藏冇文化噶嘛，周圍執啲夾撚埋堆嘅啫嘛。咁你冇做 search， 咁你咪大鑊咯。好啦，咁我哋一由顯宗學佛，一試入密宗，要研究嘅喎，一行嘢仲很複雜。四大宗派紅白黃花， 嗯、 你都唔知揾邊個？ 係睇到頭暈啦啲書。 係咪啊？係咪頭暈？ 公主嗰時都仲未有添， 係嘛？我話咁，我哋佢蓮花生大業早過文成公主噶嘛？好啦，咁我哋 上去嗰時 要做研究。 嗯， 咁啊落咗嚟拍要最多嘅喎，當年。 李博義。 李博義走去閉關，即係揾師傅，即係叩頭，係嘛？ 嗯。 咁你要打開個謎噶嘛？咁啊做一兩研究咁啊。所以好多嗰啲大法王啊，我哋都去請一個，又跟佢接法。我試過有一次長時間啲嘅接咗有一個旅程咧，喺嗰度閉關咧，跟住接咗48套法。 嗯， 48套啊！我一套都冇攞。 嗯， 臨到攞法本啊，我要俾人打針。我話你話俾師傅聽，我瞓覺唔撚攞啦，唔撚使攞。我屌你有打我針啦！屌你嗰條友話瞓覺唔撚使攞法本啦，咁幾好笑嗰陣時。因為你一研究落去咧， 咁你都心中有個迷嘅。嗰時我未落蘭卡嘅，一路揾，咦又唔肯係喎？屌你密宗得千幾年，個佛教二千幾年，究竟嗰千年發生咗咩事咧？點解搞出嚟咧？咁喺度追個源頭，究竟佛經喺邊度結集咧？哦，原來喺石蘭。 哦，即係你第一睇到 石蘭，又係傳過泰國，跟住傳過越南啊，傳過拉啊，傳過柬埔寨啲由蘭卡都傳出嚟嘅。 呢個係南傳佛教應該。 佢南傳過嚟，特別佢石蘭嘅靈騎山咧，就嗰、那個我哋禪宗嘅達摩，就係蘭卡人嚟噶嘛。據傳啊，係斯蘭卡人嚟嘅，帶咗本靈騎經嚟喺廣州上岸噶嘛。禪宗，咁我就落翻石蘭睇睇翻曬啲歷史啦。哇！大鑊嗰時發覺如夢初醒啦，屌原來唐三藏攞緊錯佛經。就喺嗰時開始發覺唐三藏取錯經，攞咗梵文經當係真係佛經。咁即係話喂，中國好撚大鑊喎！你誤導咗咁撚多年喎，成個文化好撚大鑊喎。原來成個佛教咧係走征服之路咧，係可以富貴嘅喎。 就行咗呢個 你行咗犧牲之路咧，就揀到兩頭唔到岸喎。咁我咪送翻套佛經俾中國咯。嗰時好大字標題㗎，《人民報》《日報》又賣，全世界賣㗎。正式嘅佛經咧，翻翻中國啦。我直情直斥其非，當年唐三藏取錯經。梵文經唔係真正佛經嚟嘅，係後期俗家人結集嘅。正式佛經係巴利語嚟嘅。咁啊，送翻套佛經翻中國，咁我自己啊受益啦。即係將好多枝節全部擺低，知道西藏人嘅物宗有佢存在價值。一當年咧，啲祖師咧慈悲嗰、那個社會，有黑教為信仰，半教為信仰，本天神佛、婆羅門教過咗去西藏，咁而家佢蓮花生大士入藏，為咗攝眾咧，就將佢擺埋入去一堆，等你啲人唔使抗衡。 即係呢個都係方便之門啦、啊， 方便。好啊，嚟到中國，中國咧有本天有本天神佛嘅，係嘛？有封神榜又剩，咁咧佢又要跟翻你儒家嘅文化，變咗自己變通，配合翻你嗰個祭祖啊各方面嘅儀式，咁咧佢又搞咗個本天神佛。 即係換言之，呢本係佛教唔會有嘅，原本完全冇呢啲。 佢為咗宣傳嗰個教義啲人，就攞咗去。好啦，後期跟住皇帝咧又信佛。皇帝信佛咧，啲佛經咧就洛陽子貴啦。咁又製造個班人咧，做翻譯佛經嘅大官，又望升官發財。升官發財咧，你要製造多啲經嚟譯啦，多啲經嚟咧，又請多啲人，就擴大個翻譯經院啦。 集團啦，係咪？ 咁咧就有人透過關係咧，就通知印度嗰邊咧，叫人寫多啲古仔，咁啊拎嚟中國賣，咁啊揾個人咧又扮高僧，佢哋好聰明，揾咗啲魔術師嚟扮高僧，扮咗擔啲經嚟寫撚完一大堆，一個翻富貴啊嘛，哇！皇帝又俾金銀珠寶，又咩錢乜錢物，又捧撚到上高喎，高僧嚟喎，咁係咪有市場先？往邊嗰時咧，印度就猛寫，猛寫有市場嘛？寫咗揾個魔術師嚟。 阿教授，你講咧同我哋喺書睇嗰啲嘢絕唔同。 唔係唔係，我哋 有提， 佢哋有提及嘅。好啦，佢猛寫嚟，寫嚟咧，除咗佢魔術師之外咧，佢仲有醫術嘅喎。 係佛教醫學。 佢嗰啲瑜伽師咧，佢有魔有幻術，嗰幻術師擔住成摞古仔書嚟賣佛經，咁嘅。亦經已有經，亦開檔請人，跟住咧個人數到咁多咧就升官噶啦嘛 ，up 機噶嘛。好啦，佢整套咩法術咧？又真又假，真嘅，好厲害印度人，到而家都犀利噶。咁當年咧，唔係而家先有近視噶嘛？ 即係醫眼啦， 唔係啦，你嗰個白內障 係啊係啊，當年做手 術，不嬲都有噶嘛。 係啊， 但當年係冇得做嘅，好撚麻撚煩嘅。咁啊，皇帝阿媽睇唔撚到嘢。哇！個高僧嚟，你叫阿高僧幫幫手啦咁。咁印度人有兩套嘢犀利，先講第一套就係挑呢個白內障， 用針挑 金針。咁佢唔講金針噶，佢哦得高僧啊， 合指一算，仲要算一算啊！我同你講個時間先，哦，下個月初幾幾點鐘，我嚟睇你皇太后。咁你皇帝啊，梗係招呼一輪啦。但嗰時未靈噶嘛。好啦，到時間咧，佢仲要你皇帝啊食兩日素，跟衣沐浴啊，揾個嘢拜一拜先，我先入去見你阿媽。入揾到去，又叫個皇太后念一輪嘢，搞一輪茶餐督察。咁啊，佢攞啲金印出嚟，叫你一打開對眼。佢叫你話佢塊布冚住你邊隻手一挑開咧，佢一打個圈啫， 冇錯。 你唔知佢撩咗你塊內膜出嚟，你唔知啊當事人。等於李蓮英同慈禧太后咧，成日話冇甩頭髮噶嘛，梳頭，係咪個接吻處啊嘛，冇兩好手勢啊嘛，佢撩出嚟接咗，跟住咧再合翻埋對眼，揾啲清涼嘅嘢揞住你一陣，揞住一陣咧。仲未同你開始搞嘢，仲搞一輪，好啦，跟住要你休息一輪，跟住出去出邊，佢又喺度騰騰轉左輪發兩輪，邊搞一輪， 做個儀式俾你睇。 做個儀式先。哦，觀音大士同意你睇翻嘢啦，講。唔係佢話依家好嘢，佢觀音大士同意你睇翻嘢，跟住佢打一塊噗噗一聲，咦？你真係睇得到嘢喎。就算話觀音大士同你睇到嘢。咁你皇帝都覺得係新人嚟喎，佢可以指揮個觀音大士喎，大佬。哇！咁個阿媽話真係睇得到嘢喎。咁你係咪值得俾黃金佢帶走啊？ 國師噶啦，呢啲唔止黃金啊，國師即係以後個國家有啲咩問題走嚟問你啊嘛。 係咪 啊？ 係。所以佢哋嗰幾套嘢好犀利啦，我哋啲幻術咧就仲犀利。魔術到法術係嘛？你咪犀利啊！而家你啲魔術喺當年。 系， 咁咪咪犀利啊！ 系， 等于我喺十年前喺贵州，我叫楼下个农民俾咗$10我嚟到，诶、你又咁热心出席啲农民嚟嘅，我啲活动，我哋有冇$10啊？你俾我，我送个礼物俾你。咁我着件短袖衫啊，辣高晒手，日头日光日白，嗰啲衫即系箍咗晒手嘴，跟住八个十字打个圈，扑一声。变咗将$100俾翻佢，咩捻样？你明唔明啊？ 喂，你即刻咪之后你教我喂？ 屌你嗰个书记坐喺隔篱，佢哇屌香港嚟有啲神仙，屌你又有电又有水供应，我哋嗰条路原来唔使搵钱嘅，变钱就得噶啦，讲 化$10鸡为$100鸡， 系啊，佢即系话咧 啲魔术， 唔紧要，佢哋有钱拎嚟同我哋起路啊、供电啦、啊，我哋识变钱，唔捻使做嘅，系咁样圆活噶嘛，今时今日都靓啊，大佬。有人看住噶，佢我啲香港人看住我變噶，阿方太喺我身邊添，我仲特登立高山就攞咗$10，啊立個十字打佢，嘈一聲， 搶翻俾你， 俾翻你，一 搶散紙啊！ 當年咧就咁樣咧，好多高僧嚟到中國，就用啲魔術當法術，咁咧就吸引咗好多，但係佢哋有料喺醫術度啊。所以很多人咧係服嘅，所以咧就好賣嗰陣時嗰啲佛經，所以咧哇三藏十部簡到屌你冇幾千卷啊大佬，你幾多咧都恆河沙數啲佛經， 係第二嗰啲造型都係啦，唐傳 奇啊， 好白馬陀經啊嘛， 好富貴啊屌嗰班人，易經嗰班又富貴啦，連升幾級噶嘛，哇你引到個高僧翻嚟，咦好阿媽睇到嘢，屌你啊，係咪大家富貴啊，即係齊齊家。點解揾個 Motorola 攞咗個晶片，就挑自己個名當自己一撚樣？而家一撚樣，成個世界咧冇撚進步過咯，一撚樣啱啊，台長。 都是用嗰個術， 都係用嗰個術。但我哋咧係著數嘅，因為喺佛學佢最厲害，俾你觀察力。咁你睇一個世間時睇嘅城咧，你會睇到好多燈下黑。人哋唔留心嘅角度咧，你會睇一睇。所以咧，嗱，唔一定用佛學噶嚇。如果小朋友你想你啲小朋友成才，你真係要學捉棋。我自細要學捉棋嘅，變咗學捉棋嘅人咧。 凡事咧諗多幾步。 係最緊要。 啱啱先啊，台長，係嘛？ 啱， 唔好我哋唔好講話咩佛教咩成嘅方法，講我哋世間人咧，佛祖交代，嗰、那個唔係佛學嚟嘅，係世間學問嚟嘅，係走征服嘅路。你要識界世間嘅學問，咁世間學問咧，如果年輕人一定要學足棋。你未工人要防守噶嘛，大佬，咁咪連只腳都冇攬埋。如果何志平咁樣，點唔撚識防守，咪大鑊咯。你熟唔熟佢噶肥仔平？ 唔熟噶啦，唔熟噶。 我熟佢啊，我同佢好熟，好熟添。 咁你即係題外話啦，你覺得佢而家嘅處境係點啊？ 佢好彩咯，但佢一樣嘢咧，我少擔心。因為佢黑食黑，啲人就問啦：喂，點解中國共產黨瞓曬身去救阿孟晚舟， 就唔救佢咧？ 點解唔救佢咧？ 咁佢唔係自己有嘛？ 唔係佢黑食黑， 哦， 標重財， 哦， 一篇再篇，所以肥仔咧係好正常嘅人，佢冇諗到有啲守則咧唔可以過界。 呢啲又係頭先你一開始講嗰樣嘢啦。 系啊，你唔肯真實， 系 屌你咁啊，搞下搞唔真實啊嘛，咁你咪出事咯。咪你如果你搞真實，你使個還手，俾筆錢個黑鬼喺澳門買扎泥馬，黑鬼冇事，當贏咗錢啊嘛。你自己冇事，咁個還手咧，同你做公證人喎。因為你揾個橫手咧，揾翻翻中方嘅人，唔係經我手俾啊，佢俾啊，買扎泥馬，咁人哋就唔揾懷疑你，因為佢唔做呢個動作咧，佢自己由頭帶到尾咧，就係佢黑食客，你知唔知啊？ 所以就難解啦， 就難解啦。所以好多人唔明點解譬如我同阿台長同阿紀勞哥成日打麻雀嘅，我哋朝一日你幾圖？我想買佢個地盤，我唔會同佢講嘅喎。日日都打麻雀，點解唔同佢講咧？幾圖會賣俾我開聲都，我哋交易完咧，外邊人以為我哋兩個作怪噶嘛。有冇私相授受啊？胡勇啲衰嘢啊？你明唔明啊？ 係，埋呢個瓜田李下。 所以點解要揾阿台長做大經紀啦？喂，我想買幾條間公司，你同我搞緊掂佢，咁你咪大羅大區做咯。做咧，埋咧埋報紙，經邊個台長代理商 咁啊冇口信 咯，咁咪你明唔明？佢哋好多人唔明呢樣嘢。我就俾傭，佢就俾傭，但咧嗰單嘢咧係透明度高嘅，係經佢經手嘅。我哋兩個咧冇私相授受，所以佢哋唔明點解識得都唔交易啫嘛。等於肥仔平都係佢未識到呢一級嘅思維，就以為咧自己做曬。就由大到尾，啊十蚊啊開二十蚊數咁啊，撞兩蚊十蚊，我衰嘢，屌你咯，咪出事咯。 咁佢如果坐完之後，佢適宜適唔適宜翻去翻嚟啊？ 我相信佢翻嚟佢自己冇人嘅，但以佢嗰把年紀都又唔係冇錢，都應該翻去台灣。 即係一啲比較安全嘅地方啦， 翻去台灣休心養性啦， 係啦，都做咩用？ 因為你最慘而家佢有一個危機咧，人哋話佢判咁撚輕咧，有啲撲街咧就去講嘢啊嘛，所以個手尾就係咁撚樣嘛。實際肥一平有乜嘢講啊？係咪 啊？ 但係好撚多人不想你撲街噶嘛。 係係啦，即係你去到呢個咁嘅位啊，咪感受好多呢啲嘢。 佢應該翻去台灣咁啊，同埋老婆 係 安享晚年， 安享晚年 嘅。咁啊，寫本回憶錄咯。 係啦， 即係《忘鳩遊記》可以寫 本。嗱，嗰啲我哋唔講啦，啲一定係話翻翻嚟呢個斯里蘭加法即使 OK 嚇。咁我哋講到邊度啊？就係啲佛經嗰啲嘢啦。 佛經我係利用蘭卡嘅佛學呢個征服之路。行征服之道。 唔係，但係問咗你，斯里蘭加嘅佛經用咩文寫嘅？ 而家好多翻譯咗中文嘅，有好多大部分英文嘅。 但係當其時你睇咩文嘅？ 我乜撚都唔使睇，乜撚都唔使睇啊！咪嚇你！我燒話我前世讀過。 哦。 佢屌你前世讀過㗎啦，唔使睇咁多啦。咁我就翻譯咗一本咧，《釋迦的啟示》。 就我哋有兩本嘅，喺我哋而家萬福有咧送俾人。 嗯， 嗰兩本咧用曬嘅，你唔好咁複雜，因為走征服之路啊嘛，你咪求仙求佛啊嘛。 嗯， 你咪話求要打坐有咩過程，有咩反應啊？咁啊好撚複雜啊，大佬。 嗯， 我就係講揾兩個錢。 嗯， 功名利禄先，冇撚搞咁多嘢。 嗯， 安安樂樂先。 嗯， 少勞多得先，身體健康先。你身體唔健康？你我咪我咪活到九十九喎， 仲要玩到加九， 玩到九十九之後，你九十九歲咧條脷將都要起到快先得喎。 應該嗱，應該會即係深入討論呢個問題㗎啦。好啦，啊博士嗱，就即係頭先有一個即係大概咁樣啦。咁我有即係好幾個問題咧，即係去 follow 嘅，即係特別係關於錢個問題。嗱，我哋可以有即係兩個層面，就一個就係宏觀嘅層面，一個個人嘅層面啦。我哋講個宏觀層面。點解一個國家會有錢有權，同埋即係比其他嗰啲國家嘅國民咧個生活水平高咧？嗱，譬如有啲國家佢冇資源嘅，舉個例，譬如瑞士嚇，即係人口少過香港嘅，而且大家講唔同話添㗎， 嗯， 有四種語言嘅，聽講就 係啊，好複雜嘅，有德文， 係有德文、法文、意大利 文、 意大利文啦 ，OK， 以色列， 嗯， 即係周圍佢圍住佢都係敵人嚟嘅。人口又少過香港， 啱啱先至立國， 立國四九年立，四八年立國。嗯，咁咧就你可唔可以分析下點解呢兩個國家佢係咪一啲天生嘅？即係譬如頭先你嗰啲咁嘅原則啊，佢先做到一個咁嘅效果咧？ 第一喺瑞士，佢哋有一個好健康嘅信仰先， 嗯， 人少，個信仰咧好純正嘅，佢天主教、天主教、基督教、基督教， 嗯。 第二咧，佢哋嗰個大家都係移民嚟噶嘛，嗰度瑞士啊，係普魯士嗰啲後續啲人走過嚟嘛，即係德國前身。咁佢哋喺嗰個環境，自己冇資源，變咗佢哋個理念咧，就話點樣同你鬥咧？所以而家我哋見到中國幫人鬥嗰啲嘢咧，係好撚戇鳩嘅喎。而家咧舉一個例，你做一部汽車嘅工序，用嘅材料成千幾磅咁樣架汽車，啱唔啱啊？之後你用嘅材料都千幾磅啦，你工嘅工序好撚多層噶，有啲仲要靠人添，你賣嗰十零廿萬啫喎，出廠價。出廠價，佢哋買部嗰啲 van 仔，普通嘅日本車咁咪十零萬啊！而家都廿零萬啫，仲咪包埋税添。如果除咗税唔使咁多添，當你買十零萬咁樣大部用緊地球咁多資源。但你記唔記得買個百德飛利標幾錢啊？係幾條啊，大佬？係 啊！ 所以咧，佢引以自豪咧，就會成個瑞士人喺個觀念上贏你嘅。佢知道我自己冇資源，我只能夠咧去一路集中力量，去點樣用最少嘅資源。而是收最多的錢，一是你去到很尖端，所以集中在生物科技那裡 藥 標最精細的，用最少的資源是買到最好的價錢。好了，加上呢他用個誠實，這個厲害了，真實，所以全世界的人信他的錢放在那裡，瑞士銀行嘛，大家都 他不會退水龍， 深入民間的這個觀念，還要收回手續費的，不是給你息利的，你記得辦法，你等於香港人，你拿著五千萬美金，你全匯豐啊，一是全美國銀行，一是全中資銀行啊，給多些息利都不能從中資銀行的嘛，因為我朋友早輪存了幾十萬在大陸開個人民幣會，以為很過癮，息口高，一拿三皮要申請啊！ 係啊係啊，近排開始 係， 仲要拎到出嚟添啊！ 我三萬蚊要申請喎， 係啊！ 你話急咩？啲錢係我大佬幾十萬，我存咗五十萬，即係我 friend 存咗五十萬，我哋冇撚搞啦，佢唔肯信我講嘛。佢入大陸銀行咧息口多啲嘅，好撚古怪入邊開户口。咁啊！而家打緊我啦，攞三萬蚊要申請，仲問你點解要攞錢咩用途咧？屌你！佢咪煩喺個梵蒂岡啊！屌你！咁你點搞咧？所以你林鄭柒俄啲咁嘅人聲大大，我哋大灣區，我哋咪叫大灣區嘅大灣區，要打造東方曼哈頓金融中心， 要做將來的東方直谷，屌你！你唔好害啊習大大啊，大佬！習大大就俾你班柴仔咧害撚死啊嘛，一路吹水吹撚到屌乜自己當真噶嘛？屌乜我淨係存緊完錢攞30,000蚊攞唔撚到？一入去屌乜翻牆翻唔撚掂嘅，上唔撚到網嘅，咁你點樣叫啲人去大灣區啊、大灣區啊？嗰啲咁大家就喺度鬥吹水，搞撚笑嘅，係咪？你唔好講你個法制唔同添啦。个法律唔同嘛，你一个大陆法，一个香港法，大难搞唔埋啲咁嘅法制咧，好捻难搞引渡啊嘛，因为你个审裁嘅观念都唔捻同， 系 系嘛。 咁我哋讲翻呢个瑞士啦，就 佢就用最少嘅资源，系成功嘅，同埋佢诚信，全世界金融咧最犀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好多大有錢都死撚咗，啲錢咧 喺曬嗰度， 喺曬個桶， 佢又俾翻，佢又俾翻你， 冇人攞啊！屌你，你俾條毛咩？係咪啊？所以好嚟。 同埋你去過咧，你見到咧，啲銀行唔係好似我啲銀行咁樣嘅，係 啊， 即係細細間一個 office 嘅樣，係 啊， 係真係盡係咁樣嘅。但係我亦都補充阿博士講嘅就係，因為我去過雖黎世啦，即係你去到咧，你睇啲人咧就個個好市正，尤其是咧，我去到呢個雖黎世大學同埋嗰個瑞士聯邦工科即係科技學院啊，即係阿愛斯坦嗰個母校咧。哇！你入到去差唔多大部分都係靚仔靚女嚟嘅。咁你睇到就係嗰啲人嗰啲真係又真係 質素人傑地靈， 人傑地靈。 所以我哋代理嘅瑞士山泉水，我做總代理噶嘛。澳門同香港係總代理。我哋咧冇合同買賣咧，冇匯款單去買貨，你知我點樣噶？同瑞佬交手交到。我白我哋冇捻麻捻烦，我又怕麻捻烦。我摆一笔钱喺你哋户口，汇捻咗俾你。我几时落货咧？你个户口扣就得啦。我单都唔捻使搞，瞓喺住经银行咧收手续费。屌你咁又提货单费咩费？又几老师费？屌你又外汇费。咁捻样啊，大佬，我唔使你信我，我摆一笔钱喺你度。落貨就送你， 即係你信佢啦，變咗調轉頭啦。 屌你好靚失信，屌呢個世界一你信我信我，一你信我，因為我信你噶嘛，你是打一個信噶嘛，咁我採取我信你就算緊數，咁咪簡單咯。所以有啲人叫我代理權叫唔撚到噶，佢好撚安樂噶嘛，唔撚一頭撚痛，又慳撚咗税喎。 咁即係慳咗嗰個即係交易成本咯， 慳咗好多成本。 即係博士講嘅就係，如果大家係信嘅話，就慳曬交易成本嘅。約都唔使簽婚， 呢個咧就涉及你剛才提過以色列啦。你未曾見過猶太人打公司嘅，喺做生意你好少見嘅。有冇聽過猶太人打公司 啊？即係猶太人同自己打官司啊！即係猶太人之間打官司啊！ 冇嘅，嗱，佢瑞士呢下嘢咧，我咁嘅方法我就用猶太人嚟對付瑞士佬嘅。我信你，搞掂。咁學嚟即慳好多成本嘛。猶太人都係嘅喎。我同你交易完都唔知边个赚钱，想立条捻税咩？唔系你立啊！屌你，你明唔明我意思啊？系咪悭我捻多税先？咪我笔钱同你摆边度得啦？我俾货你啦，系咪唔使纳税咧？ 咁但系，譬如讲呢个犹太人咧，佢哋系咪真系聪明啲嘅？ 最重要佢逼出嚟，佢哋有一本塔木。 塔木吓， 塔木咧，将喺世间你遇到任何问题。佢都有答案俾你嘅， 咁犀利？ 系啊，處理世間事啊。但係佢哋仲有一樣嘢咧，佢叻到咧就係話，佢哋控制到個情緒啊。呢方面咧，佢贏你個世界嘅。譬如阿幾圖哥，我同阿幾圖哥做生意做緊咗10多年，下個禮拜約咗開會再談生意。幾圖係猶太人，佢當係第一次識我嘅心態嚟見我。 因為依單生意係新嘅， 佢當新嘅生意嚟見我，完全唔識我性格呢個人。其實我哋就來咗10多年噶啦，每一次嘅見面佢當新嘅，喺生意上啊，佢分得好厲害嘅。咁嚟睇人仲厲害咧，就個數咧好犀利。係 呢個有， 所以佢能夠喺世界上咧攞到咁多專利嘅科技產品，專利。佢數點厲害咧？第一，佢有兩個理念。第一，佢好虔誠嘅上帝耶和華。咁嗰個咧係未來用嘅，即係佢哋咁虔誠信嘅上帝係死後用噶。 咁你啲人跟住你就信耶穌、信上帝咧，佢唔話俾你聽咧，你真係戇鳩鳩咧，你就撞板啦。由佢哋咁虔誠咧，係為咗未來。咁今世啊，用邊個上帝？金錢，佢唔肯教啲科俾你喎。屌你係咩？你真係大鑊！我諗多教徒唔知佢哋個理念嘅喎。由佢哋咁樣教堂去成咧，嗰個來世嘅上帝。今世唔係用呢個上帝，今世用嘅上帝係金錢。好啦，既然家我喺今世用嘅上帝咧係金錢嘅話咧，就係上帝咧，我就要連上帝都呃埋。佢哋喺某種環境之下，佢用佢嘅智慧咧係要呃埋個上帝，就係呃錢。所以佢哋度嘅計咧好厲害嘅，佢哋係做世界上28%人嘅生意。其他人不考慮的，他說現在世界有28%的人呢是有能力花錢的人，我做的事呢是針對他們做的， 不是做那些無謂的， 不做那些人的 生意，有他的 不是我的對象來的。我說這28%的人那再濃縮就集中做他跟口部有關的生意，所以藥呢你不肯做完，跟著呢你怎麼吃多藥呢，做完那些牛啊，激素養牛食到你有病啊！點樣跟住買藥啊？屌你啊！咪幾犀利，連鎖性啊，大佬！ 咁美國佬乜俾佢玩到殘咯？真係㗎！真係呢個我真係要再講一次咧，就係咧，其實而家就好荒謬嘅，咩醫保啊、醫保嗰啲係即係絕對唔係呢個唔係你左派右派問題，凡係左恨凡係醫保咧，就係、是。哦，搞到你病先，咁你咪醫保咯，即抌錢落去咯，咁個藥裝埋咗藥俾你啊嘛，咁藥翻藥佢唔係醫好你噶嘛，即係吊住你條命噶嘛，咁所以一個循環嚟嘅。咁但係咧，而家整個即係所謂福利社會都陷入呢一個咁嘅 跌咗落呢個陷阱， 陷阱度啦嚇。呢個唔係左唔左派有關， 佢呢個猶太人啲藥廠咧，佢嘅軍隊，佢嗰個系統啊，所有特警隊退休都係佢哋去集團。一支你先硬整係殺柒你， 係啊！佢嗰啲莫薩德其實佢退休都仲有去做， 好撚厲害， 好厲害嗰、那個。 所以你識醫 cancer 嘅人唔可以話俾人聽你識醫 cancer，因為佢一年淨係有數字6000多億美金， 係一盤好大生意 啊！淨係 cancer 嘅藥，未計糖尿病藥。糖尿病藥仲犀利啊！全世界用血壓藥咧，因為你一話血壓高，去撚到睇醫生，你唔會抗衡嘅喎。 個醫生叫食乜啊？個醫生叫食咩？ 佢食降壓丸啊，批佢食降壓丸啦。 係咯係咯， 你降咩行啫？高嘛，高位降噶啦，係咪？我屌你啊！咩真係天文數字噶嘛？佢哋好厲害， 係好厲害呢樣嘢。 好厲害，佢哋係你而家你連香港好多地區，就算中國都踢咗爆出嚟，行賄40億噶嘛？藥廠啊，知唔知啊？喺中國，係 啊， 行賄40億啊！但係你會講笑啊？經過嗰啲藥廠行賄，所以係好厲害。 博士有個題我問你咧，就係點解咧就以色列一個咁細國家，佢可以玩到美國佬頭陀陀零咧？即係好似美國佬跟住俾佢點咁樣咧？ 佢啲家族控制曬金融啊嘛！你一做美國佬選舉要揾人傍水買票買成搞嘢咁，屌咧佢控制曬咁多人都， 即係個關節上去 就喺經濟上控制。等於你大家都知道啦，唔係話唔公開嘅嘢，大家知道華爾街經濟喺猶太人手上噶嘛， 荷里活都係咯， 係咩啊？你咩行埋佢做撚曬嘅？佢荷里活派唔撚啲錢喎，呢啲電影公司， 係咪啊？幾多？ 你寫個劇本，佢訂翻 O K， 跟住去銀行借錢。 係啊， 佢喺銀行借錢，跟住你要買份保險公司話肯承保你風險咩？銀行先借噶嘛。 就唔係個電影公司諗錢出嚟拍。 唔使嘅， 香港都係。唔係香港80年代都係咁。 好啦，間保險公司係佢自己做，有乜銀行佢自己做，電影公司佢做。咁嗰啲演線咧，佢搞緊掂。咁你第二個做唔撚到噶嘛？佢都唔使錢開鏡嘅，但係佢銀行信保險公司。總之你當嘢爛尾咧，就可以 cam 錢，屌你乜佢有保障，收緊緊你息，你明唔明？佢咪借俾你咯？你幾時用錢同我嚟攞啦？咁銀行睇。 咁但係你必須要承認呢條橋真係好勁喎！ 梗係勁啊，大佬！ 呢條橋真係好勁， 係咪啊？所以佢玩緊曬㗎，你入唔到手㗎嘛？ 到時你萬一袁飛收緊曬錢，佢銀行收先啊嘛啲錢，你明唔明啊？ 嗯嗯、 保險公司賺你緊咗連鎖費，實際幾檔嘢都佢自己嘅。屌你乜，即係佢間信樓佢自己信自己，其實就攞緊嚟搞，係、 嗯、 咪、嗯、所以你唔撚佢搞噶。 嗯，好啦，嗱呢個就兩即係國家層面啦，咁啊最重要個人層面啦。咁頭先我聽到阿博士咧一句好精嘅説話，即係一定要問你嘅，你就唔係揾錢，係令到啲錢嚟揾你。咁世界上有冇呢條橋，即係令到啲錢嚟走嚟揾？ 有 嚟有。 你唔識講嘢得啦，你唔撚講嘢， 即係我哋啲冇行。 唔係。嗱你好撚簡單嘅啫。 嗯。 你唔好坐雙盤啦。坐雙盤翹喺度話自己腳痹啊！求撚其盤撚咗台，你坐天星碼頭點咁樣坐三日三夜唔撚起身，包你老母有錢我嗰個盤，唔撚冇講嘢喎，講嘢就唔撚似神仙噶啦。咁跟住有人喺度日日揾兩條僆仔啲人單，就對撚住你影住，哇！呢條有三條僆仔唔撚使起身屙尿唔撚使食嘢喎，哇！呢、這個真係神仙，咁都靚啊！哦，琴日阿佛祖報夢叫我坐喺度嘅，咁啊得噶啦。而家咪 學個同學仔， 屌你，咁啊掂啊企圖我嗰啲啱嘛？ 最啱尾嗰句就唔啱啦，因為你開嘅聲， 有人問你嗰陣時啊，記者訪問你嗰陣時啊，嗱呢單嘢咧就涉及我哋一個人啊，企圖哥應該識嘅宣化上人。 嗯 啊，你應該知道邊個啦？ 知。 就廖鳳鳴出家去到嗰個萬佛城嗰、那個 《楞嚴經》，佢嗰個《楞嚴咒》嗰個。 唔係，而家後生啲唔識邊個廖鳳鳴噶啦，咁啊幾歲？ 宣化上人。 嗯， 以前街市有好似嘛，廖鳳 喺街市。 街市噶嘛， 好啦，佢就用呢招咧，一去到美國嬉皮士區，坐撚咗度，即係坐度啫。啲嬉皮士仔日喺度跳嚟跳去，咦？點解第日見你和尚坐度？一日見佢坐撚咗度喎。哇！點解呢個高人喎？咁啊，真係撩鳩佢啦！佢同佢傾下偈喎。阿宣化上人，哎呀，小朋友你咩事啊？和尚，我有筆錢嚟揾你喎，前世嘅錢喎。佢唔係哎，前世嘅錢嚟揾佢。咁啊，聽下啊嘛，你有筆錢前世揾佢喎，小朋友你記住啊，過嚟有筆前世錢嚟揾你啊。咁你咪人都要聽一聽先。佢冇話問你攞錢喎，佢喂你嚟。我只話睇到咧，有筆錢嚟揾你啊！前世嘅有筆錢嚟揾你，我啲嬉皮士仔梗係聽下啦。我嗱，你記住，你今晚幾點鐘有月光嗰日咧，你行出去對住個月光噏兩句乜嘢，跟住埋去左邊右邊屙督尿，跟住你聽日起身咧就買金買起。咁嬉皮士冇錢啊，翻埋俾老豆聽，我咧用尿叫老豆去買金。嬉皮士仔過我屋企好撚有錢嘅，好啦，佢跟住又叫第二個就買啲，玩咗幾日，有個一定中嘅，有中輸嗰個咧，哎你唔好喐住啊，唔係屙尿嗰個撚歪坐，你等等啦，會起翻，我同你念下經先，等你起翻，中撚咗嗰個咧。哇！呢、這個神仙唔講得噶，講得你仲有好多錢嚟緊噶，你未收曬，你千祈唔好講，講咗唔撚靈啊！屌你乜咁樣樣咧，就夾撚咗啲人咧買幅地俾開撚咗嗰個萬佛。 你講嘅係真事嚟嘅， 真事， 變咗活神仙啦！ 活神仙，個個都得噶，你幾度坐喺度坐三日，跟住嗌條友嚟咩嗱？屌你聽日買棋子跌，嗰個買棋子升，屌你乜十零一個，係啊！但佢少功夫嘅阿孫凡，佢點樣咩功夫咧？佢擺支息時風喺度，和尚擺支息時風咪揾啲孤寡先，我嗰個壇啊喺個街度啊，肥仔調唔去唔調佢，冇周小文吹首歌你聽，咁有歌聽係幾好聽啊，佢唔使拎起嚟吹喎，嗱呢個都係功夫嚟。嗰啲四時風洞喺度，屌你有冇有陰出嘅？呢、這個都算八撚幣嚟啩？阿台長，佢有咩守門做喺度？啲四時風可以就手簡短嘅音樂咧？喂，僆仔，你生日啦，今日聽日就首歌祝你生日啦！咁屌你有乜？你都唔容易喎、啊。啲四時風擺喺度可以唱首歌出嚟，嗱，佢都有呢個噱頭。 你走拍頭真的要學得咯， 神通嚟㗎， 神通嚟㗎， 魔術嚟㗎，你咩 Copperfield 嚟㗎？ 魔術嚟㗎， 魔術嚟㗎， 但都犀利啊，大佬喺嗰個時代，屌你咪咁樣做，你平時仔頭埋啱，有個做開贏喺獎金，屌一代生成先咁敗，嗱就即係佢係題外話。 咁但係呢個就係即係一啲即係比較即係異常啲嘅啦。但係譬如話一個人佢要揾錢啦。咁基本上有啲咩守則，即係要做好咧？ 點樣做到小勞多得啊？ 係啦， 初初未能夠有一個能力嘅，初初咧，第一你小勞多得，你唔使再貧迫人嚟揾你翻工先。 嗯， 你做泥水真係要付出嘅，因為你個命根唔好，唔係出世咧做貴族，要靠自己。你靠自己一定你嘅能力要比人強。你一定有一兩門手藝的，你的手藝度一定要精益求精的，或者你睇得諗嘅。人哋做八個鐘，我做撚夠十個、九個，執撚埋嘢，做撚埋掃地，掃撚埋嘅，老細咪請你咯。佢請少咗個雜工啊嘛。跟住你一定要虛心嘅，跟老前輩學嘢。咁啲師傅係偷懶噶嘛，你做撚埋嗰份辛苦嘢，自己做撚埋，跟住請我飲下茶。教啲手門俾你，咁你嗰泥水咪進步啊！好啦，到你泥水進步咗，那個師傅要揾人開工，梗揾個大工揾得埋你啦。你未夠班都攬得埋你去啦，因為你服侍佢都係啱啊，大佬，佢哋做得埋嗰份啊嘛，佢咪攬到你，咪有得出位咯。嗱，呢個一定要吃得虧嘅。你想成功，你冇人物冇性，未有貴人，你就要製造貴人。製造第一陣的貴人就揾夠你笨柒的貴人，但佢揾你笨柒咧，你都有運行，起碼你有一俾人揾笨柒先。 係係啦，即係呢個係好大而好多，人哋揾你笨，喂你又咁嘅能力付出，人哋先揾你笨噶嘛？你富 人哋肯揾你笨柒啊，你就已經你係好撚威嘅，有機會俾你。 係係啊， 做咗第一步，因為你係由冇變有嘛，咁你首先解決咗，你係小勞多得。有勞有得先，有勞有得嘅，第一步。咁我哋僆仔真係咁嘅喎。我投一個大貴人，我唔肯知佢女落嘅老表嚟噶嘛。彎緊咗架車，叫我真係江湖救急。啊，同佢整緊好，你幾錢啊，師傅仔？我屌人俾啦，我屌你拎出嚟冇碎紙喎，成扎大牛。唉，唔肯使走啦，算緊數啦，整張你咁。你咁老實，因為我冇點佢，因為佢揾第間車房話佢抬車頭啊要，其實你自己行唔到，嗰啲先人復市。咁以前你復市又威也咧，教翻佢鬆翻個位咧，就咗行緊到兩個月噶嘛。我咪同佢翻個車底整緊咗幾下，唉唔使使啦，我哋行多兩個月先整都未遲。我屌個撚樣，屌你咁叫我拖車就話抬車頭， 幾乎成架車換咁滯， 架車擺撚咗。 呢個亦都係誠實啦，係嘛？ 嗰陣時冇諗咁多嘢，咁你事實係咁樣，屌你嗰， 係你冇諗埋啲古惑嘢啊嘛？ 嗰兩個字搞緊店，你點收人幾錢咧？嗰時收咪收一十蚊、二十蚊，唉，我冇得任俾啦，我屌你冇請緊大樓，貴人嚟嘅，呢個就女落嘅老表，後屘就佢關照我啦，喂，僆仔，你咁樣老實，關照你揾啲錢，唔使咁辛苦。咁樣樣噶嘛，即係你個人咧肯笨柒，肯俾人揾笨柒咧，就係、吸引到貴人嚟。肯揾你笨柒啦，你又有運行，係咪啊？有機會俾你啊，有個舞台俾你啊。唔係你連個舞台都冇得俾你。 所以第一樣嘢就要。有一個 肯定係虧， 吃虧同埋有個地方俾你表現先。 係啦， 你連表現嘅地方都冇， 俾你表現就你肯定係虧。有人肯想揾你笨柒就係機會嚟嘅。而家啲人唔係噶嘛，屌個撚樣揾笨柒咁乜撚，屌咧全部傻仔嚟嘅。 呢啲係基本功啊，呢個 基本功第一步多有勞有得。好啊，到你肯俾人揾笨柒，你又努力學嘢進步喎，進步咗。咁你咪做小盤頭啊？有機會做小盤頭咁啊！而家咁撚多工程啱啱先，咁你啲手工又得喎。 咁你就有個本心喎，做人真係要真實對人喎。 呢個就係第二步最關鍵啦。 第二步啊，你真係 建立你嘅能力， 建立你嗰個最人氣嘅能力啊。好啦，而家行上個個找數唔準時嘅，托得接揾完工程翻嚟做咧，咁嗰啲人出數咧，你輸撚埋，唔撚準時嘅找數，咁你就解撚除咗呢個障礙俾人。一翻工。就俾撚定錢先，今日嘅糧唔撚使放工俾我送你先，送幾個鐘頭啫嘛。一開工喂，今日嘅糧出嚟我先，個個人唔使驚住出嚟，然後屌你，然後走撚咗去大佬。 江博士， 最忍啊！ 你講呢度咧，就喺你嗰個年代，我相信都即係十分之熟悉嘅。但係今時今日咧， 一樣。 但係今時今日冇咁多機會啊嘛。 一樣。機會你製造出嚟嘅，因為你一靠得住咧，就聚到人噶啦。你靠不住咧，你叻叻都聚唔到人嘅。 所以是聚人， 聚人，聚人咧，任何時間都聚到人嘅。 聚貴人。 係啊，你聚到人嚟咧，你聚到人是你本錢嘅喎。變咗大老細、大貴啲大半頭，喂佢 call 撚到兵嚟開工冇甩底喎，因為佢有班底啊嘛。其實嗰個班底咪你嘅本錢啦。咁咪局長俾生意嚟俾嘢工程你做啊。因為你聚到人啊嘛，大佬啱啱啊？係，係嘛？ 即係有個人際關係喺度。 係啊。 咁但係點解而家你感覺上出邊啲年青人咁灰咧？ 佢都冇人教，同埋佢學兩本書識計啲死數啊。一喐咧就喂，你嗰啲假期點啊？屌你啦，我都未諗翻工，問緊定假期點復你？點樣減你？ 唔係我退休金點啊？咁啊！ 你真係企緊咗度嘅喎。是他自己想不到那么深奥的。 是。那这个是不是学校教育有问题呢？ 这个绝对是有问题。他不知道教的学生你那个社会你下去人家一万你收八千，但你八千元你就要学嘛，你不用交学费嘛，大佬。应该你还要给人家学费人嘛，实习。他们不懂计这条数。同埋你喺個舞台度咧，你識到好多朋友啊嘛！喺個行度，你無論做邊個行業，嗱最緊簡單啦。而家嗱，如果譬如大家啲網友聽到，我想搞一樣嘢咧玩嘅，但係出位嘅，我成揾靚豬腸粉咧揾唔揾到，特別蝦米葱花豬腸粉靚啊，更撚加難揾。我想話喂，有人識做豬腸粉，有開間餐廳做開食物館嘅，我俾錢。你跟我買啲靚米翻嚟，我指定你買啲咩米？買啲日本米，用韓國嘅材料，買啲靚嘅蝦米。你可以賣好撚貴嘅喎，因為你做嗰個有錢人生意嘛。因為而家啲保暖盒你好貴噶嘛，你一搞靚完靚豬腸粉，靚嘅豉油搞靚好味。首先咧，俾人送幾盒去戲班啊，嗰老官啊。開戲嗰陣時咧，個個買嘢食噶嘛，篤篤下噶嘛，跟住叫人託，喂，同我送兩下，送上先姐屋企啦，送去白先生屋企啊，跟住打麻雀啊，哇，咁撚靚啲豬腸粉，佢揾人揾撚翻轉頭，喂，邊間度賣啊？咁樣樣喎，你仲整個限量版喎，一人賣一百份，一賣撚完冇嘅，咁屌你乜要訂啊，大佬？咁你真係洛陽紙貴啊！ 咁又口碑啦， 喂，你真係靚蝦米，靚嘅米嚟做豬腸粉。現在沒有嘛，大佬，我真的半到飲茶，怎麼我投訴他啊？後來來跟我道歉啊，你老母葱花蝦米腸粉怎麼沒有蝦米啊？怎麼搞什麼東西啊？好撚貴的嘛，半到飲茶加兩樓， 沒有了，現在如果被郭博士complain這個，即是跟以前， 正式行正公民投訴他啊， 真 是 差 好遠，向我道歉啊，我們搞什麼東西啊？葱花蝦米沒有蝦米，屌你，沒有的。 但是这个都是大问题的。博士你觉得现在的学校应该教什么，或者老师他们应该有些 什么？第一，你不要说黄沟老饼，有些东西杯水无变，那个人不知道呢，没得变的。孝顺父母，你是不感恩，你没贵人的。譬如你见到那些伙计，屌你什么都不肯顾家的，老豆老母不理的，你不会升他级吗？会不会提携他呢？他都不肯感恩，你關照他即係養狼狗咬春袋，反骨仔。所以你哋一定人咧，同埋你嗰個孝道咧，係感應到個天道咧有回報俾你嘅。所以我哋古代啲嘢咧，孝感動天。 咁啊，博士，你信唔信有天人感應嘅？ 梗係有啦。第二，你個感恩咧，你要感應到咧，有料嘅人肯教你嘢啊嘛。 嗯。 唔一定俾錢你喎，佢俾人生經驗你。點解肥仔平肯再問我兩句，佢梗係唔肯會死啦？佢係做官之前嚟問緊個個點樣做官，何志平。後屘就冇撚揾我啦，識撚多幾個人，佢咪撞板咯。 嗯、 你一定要虛心嘅，個世界你識得幾多嘢啊？係你諗唔諗到嘅嘢都有咁嘅世界。 嗯、 你虛心咧，人哋先肯教你嘢啊嘛。 唔係成日牙牙刷刷咁樣。 屌你，你唔撚切，送你一程啊，賺撚你添啊，係咪啊？呢個真係基本步嚟嘅喎。 係，所以我都係個人講啊，人哋讚你嗰時唔好傾飄飄然，係嘛？鬧你反而係，因為以前有一個主即係嘉賓都咁講過嘅。 嗰捧殺啊嘛。 係啦，就你個仇人咧，前即係其實係前世嘅恩人。 捧殺啊嘛。 係嘛？你今世嘅呢啲親朋戚友咧，其實都係前你前世啲仇人嚟嘅。即係個債要還翻啊！ 有好多種變化嘅，你最緊簡單，我哋中國好多學問好深奧嘅。 嗯， 你睇咧鬼谷子嘅學問。 嗯， 鬼谷子做人夠用嘅啦，世間。 嗯， 好啦，你再睇啲謀術，屌你睇文種九策都夠啦。 嗯， 用三策都忘撚咗啊！佢個黃老子，我覺得啱唔啱啊？ 嗯 啊，文種九策。係。你邊使教咗？點解你啲老師都唔撚教？ 嗯、 你啲好嘢唔撚教，做人之道、尊師重道，係咪有秩序？ 嗯、 啊！而家搞撚咗啲咁嘅平等啊、博愛啊、人權啊、自由啊，屌你有乜點自由啊？ 嗯、 跟住而家仲撚戇鳩，共產黨習近平整朝仲話生命共同體， 嗯、 我哋老母你自己就冇撚同我同你生命共同體嘅。嗯你一搞撚錯，你打我萬幾蚊人工，屌你冇理佢同你共同體，你搞撚咗一分錢啊！同你習近平皮幾嘅人工啫嘛，你同我生命共同體咪即係兩份？我屌你乜都冇撚搞，你自己玩，佢都戇撚鳩嘅。乜人哋嗰啲貴族國家、前衛國家，一百年前差唔多有航空母艦翻美國，你冇而家得隻牛雜嘢，有聲大就話共嘢，共人即係話兩份分咯。你老母你係傻撚咗嘅，我就佢阿媽而家習近平咧就俾下邊班低 B 幹部咧害撚死噶嘛，亂撚咁噏，仲話自己超撚過美國咁滯，當係噶佢哋。係 啊，係啊，係啊。 當撚咗自己真係強國啊，強你老母啊，強強條毛啊你，仲話平起平坐共贏，共你老母啦、啊，我點同你共贏啫？我係做莊嘛，你有咩資格同我拍撚手打莊啫？屌你老母，你搭單買下就得，你老母傻咁啊！共產黨喺度屌你老母，壓撚咗兩個臭錢喺度扮撚曬嘢啫嘛！我真係屌佢噶，翻中國屌啲人噶，我屌曬啲共產黨唔使本噶，因為有個零戰屌人噶嘛。屌你有冇亂尋噏教鳩老細亂咁講？唉、我哋共贏啊，互利啊，互利可以共贏，你冇撚資格。 嗯、 我打莊，唔撚係你睇牌。 嗯、 你有冇埋澳門得邊個大睇牌噶嘛？你老母你一買曬巴撚幣，爭牌睇，你老母共產黨咪聽屌？ 係咁啊！阿教授唔係阿博士又。咁而家啲老師應該進修咩嘢？因為好似頭先你講嗰啲嘢，佢哋都唔識教喎。嗯， 老師自己唔識。第二咧，最慘咧，佢哋俾個制度咧害撚死而家。 嗯嗯， 好搞唔搞？唔撚搞嘅搞。 嗯， 搞緊到咧，老師又自殺，學生又自殺。 係，而家呢個真係。 點解你由嗰、那個 即係嗰個社會，我覺得好荒謬咯！ 由回歸後之後搞緊死 啊 嘛！ 你而家就差唔多每日一單嘅啦，咁啊多到咧，即係我哋都唔講啦。咁即係呢個，如果喺個政府角度嚟講咧，呢、這個絕對係一個 絕對失敗 失敗嚟噶嘛 嚇！你由董建華開始，佢呢條咁嘅撚樣柒碌，董建華識乜撚嘢啊？同我揸掃把用佢左掟啦！真㗎，唔係講笑啊！屌你媽，我真係當佢冇到㗎！佢真係好撚彩啊！佢唔係我即係唔係話講笑，報紙賣過出嚟㗎。我攞柒佢命噶，打算。 嗯、 喂，我整緊殘你董建華只腳， 嗯、 我上 call 阿 PG 啦。 嗯、 有咩講，郭先生？冇嘢講，為民請命。屌你，冇收工任柒你判。 喂，歷史人物啊，做緊咗。 係啊， 不過我一把年紀，唉，屌你老母閪，你唔係燒緊到我，你燒緊到我，我真係送佢一程啊！等佢真係腳痛啊，係冇緊嗰只腳啊。 好 ，OK， 就問埋題外話啦。咁而家有個人叫郭台銘，咁佢就選呢個中華民國總統。咁你覺得佢媽祖報夢啊，同埋佢係咪即係同 Apple 即係？個令到佢有呢個咁嘅即係實力咧， 佢有少少犯咗中國人嗰種毛病咯。一就一佢冇諗到佢嗰個身份同埋財富咧，係邊個人都做到嘅。 即係唔係話 Apple 特登要即係呢個人非佢不可？ 係只要有張單俾啊，幾圖都係第二個國台名噶啦。 嗯， 佢唔係咁撚叻嘅人。呢、這個事實嚟嘅，即係等於台積電， 嗯、 有人俾張單你啫嘛，唔撚使你做噶。嗱、嗯，我收咗張單噶咯，咁、嗯、有人同你埋班揾人做噶啦，賺緊緊噶。你有張咁嘅嗰個打咁撚大量嘅做，啱唔啱先？我話此其一，佢唔係叻人，佢食屎食撚著豆，好撚菜嘅，佢但唔撚知。好、嗯、多人佢撚到咁上下成功咧，當自己叻， 飄飄然啊， 全部搞撚錯。等於我哋有錢，我哋好撚好運， 嗯、 我哋好彩。同埋咧係傻有傻福㗎、那個世界，因為我以前我買咗地啊啲嘢咧唔撚賣啊，擺咗三十幾年，點解可以富貴嘅？ 嗯， 啲股票又係點你賣撚咗就做乞衣㗎啦，而家、 嗯、 又有啲嘢咧，你真係時間性嘅，就唔係話急功近利嘅。 嗯， 全個中香港以前啲大有錢佬咧，啲財富咧係漚翻嚟嘅喎。 嗯，上海佬唔係炒翻翻嚟， 唔係炒翻嚟嘅。是擺到牛回嚟的，好似南豐嗰啲擺啲爛地做廠係咪啊？啲廠地發展咁啊，所以大家唔好搞急功近利，但咧你要搞兩套啦，即係你有長錢之後咧，你玩小和多得咧，就係、是、可以短線嘅、快線嘅，但係我啲好專業嘅，但係你長線咧擺到佢自己會增長嘅，有啲行業有啲嘢值得擺嘅。咁、你嗰啲咪唔緊要做啫，佢自己會升水。 即係好似阿布菲啦嚇，即係呢個股神咁樣啦。 咁你郭台銘第一冇自知之明，你70歲，同埋佢亦都唔知道自己個性格有缺陷。你性格有缺陷，佢嘅缺陷咧，除咗你囂張嗰啲咧，係後期有錢囂張，個個人都會犯呢個毛病。但係佢咧，佢冇人冇一個人心對人。咪屌伙計啫嘛，搞到屙尿都要數住幾多分鐘，你搞乜撚嘢啊？太過刻薄。 嗯，即係富士康嗰啲。 係啊，呢、這個咁嘅人咧，唔可以做到人君嘅。 嗯 你冇個人心人術，你與人治天下噶嘛，中國。 嗯。 你都冇領悟個民間疾苦，你點可以做領導咧？ 係。 係嘛？ 所以我 你想問題想唔到啊嘛。 成日提議就各大家，如果政治上去睇睇假議嘅過循論啊。唉，呢篇文就 佢做唔到嘅， 即系唔知点解而家。 如果佢而家出嚟做咧，啲人捧佢送死。 嗯， 因为好多苏州市噶嘛，十一人陆续爆噶啦。 系， 我觉得啱唔啱啊？啊，百里路七彩啦。 系， 同埋以佢个修养咧，我唔识呢个人，但我睇佢同萧美琴嘅对话，已经知呢个人修养唔得啦。 系，一辣就着，一辣就着。 呢啲人點可以做到搞得政治啫？係，好啦，你又冇班底，個僆個抽你後腳，屌你點做啊？喺台灣即係打泥漿摔角，佢適宜就冇僆鬥，佢唔鬥做咩好咧？我唔做總統，我做個資政，有翻個身份，你冇僆及我，我有權開會屌柒你，即係做你光耀嗰啲身份資政， 台灣資政，太上皇咁樣啦嚇。 太上皇做資政，跟住咧就喺南美洲啊、烏克蘭揾幾個靚女，屌你乜拎去台灣日日傍撚住遊山喺度玩嘢，生意抌低啊！帶住靚女揾幾架跑車，屌你乜著三點式通道遊嚟遊去，請集台灣太保陪撚住自己，點樣就打手啱啱先？ 跟下得閒同阿當當裝傾啦，我電話。 呢啲係咪做得好先？ 好嗱，博士嗱，因為時間唔係多，問你一個即係亦都係今晚嘅主題啊，因為我成日講緊朋友趴啦，玩到99，咁有咩前提咧？嗱，第一樣我諗咗啦，人嘅健康點保持？因為你以前上次嚟過就講唔病嘅，但係你話玩到99，即係個身體嘅機能點 keep 到咧？ 第一飲靚水，靚水就等於日日飲藥噶啦。 嗯。 飲靚水。第二咧，要學識深層嘅睡眠，即係唔好話瞓唔著，唔好瞓。瞓唔著咧，俾一個小簡單嘅方法。你瞓唔著咧，你好容易瞓著嘅。因為多數人瞓唔著咧，囉囉攣咧，你個身體就消耗噶啦。 嗯。 四七百呼吸法瞓喺張牀度，吸氣四秒。 嗯。 閉氣七秒。呼氣八秒，你數住 四七八， 唔係秒啊，一二三四咁樣計啊， 就呼 即密數， 密數四七八， 四七八， 吸氣， 閉氣， 呼氣，咁你咧一定有深層睡眠先，深層睡眠咧你先能夠養翻嚟個心肝脾肺腎噶嘛，休息到嘛，同埋大腦休息到嘛，盡量要儲足錢嘅。不要揸人钱，没有必要有压力。一有揸人钱欠债，你的压力就来了。 嗯、 好了，你去行去行搞呢，不要给老婆知道。绝对不要给老婆知道。所有的婚外情怎样好法都好，你一定要清楚，不要给老婆知道。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不然你家族很弊，是没必要的。第三咧就要戒賭錢，唔可以賭錢嘅，嗰啲會失控噶嘛。 唔係，但係阿博士賭錢呢個咧，即係我嘅理解係咁喎。譬如話你去買股票，咁有啲人、有啲人都係賭啦。你買買又未必你係賭喎。譬如我識得有個數，即係我知即係有個數學家。 我哋講賭錢就話你唔可以即係學嗰啲即係無節制嘅。 係係啦，即係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控制自己。 你要借錢嚟賭嗰啲更加 唔好。係。 總之你不要賺人錢為第一，我不理你賺多少，但你不賺錢你一定是舒服很多的，是吧？這個很重要，如果你不是你的身體很難健康的，那就好多食物要避，大家上網搜尋到有些什麼食物你要避的，定時呢要練功，無論你八段錦好、六通拳好、法輪功好，乜撚你都要搞一輪。咁你咧， 即係個將人越嚟越喐， 係 啊， 就唔好，即係我見到而家好多老人家一係就嚇只腳有問題。 最簡單咧就逢老人家咧，你都買嘢木梳梳頭， 係係 木梳啊，一定要木嘅，第啲質地咧冇效，效果弱，木梳，日日梳一百幾下， 係咪刺激個頭皮啊？ 佢行血呢個道家嘅功嚟嘅。佢梳頭，當然我哋自己仲有個我自己瑞士有個神經嘅平衡儀啦，即係防止年紀衰老啊、失憶啊、嗰啲眼耳口鼻嘅神經中枢唔好啊。咁我另外我自己配一個瑞士平衡儀。咁而家我哋瑞士咧又出咗精華素咧，係修補個線粒體嘅。即係人嗰個線粒體咧越短咧就會死噶啦，點樣都冇咧又死嘅。大家點樣就問我成日咁後生咧？我有獨門秘方嘛，我隨意出咗啊嘛，我日日都用噶。咪屌我養只馬幾皮嘢一個月啦，我冇理由養自己使一使$10,000係嘛？係，所以冇即係你有錢你要愛自己多啲。即係如果你有好嘢自己要用，你用得起嘅名貴嘢你不妨買嚟用。因為你錢你自己揾翻嚟噶嘛。你享受金錢都是一種樂趣嚟嘅，唔好刻薄自己。你刻薄自己唔開心嘅，又唔好刻薄屋企人，又唔好刻薄朋友。而家你哋大家嚟飲茶，你哋唔嚟啫嘛。我禮拜六，逢禮拜六喺呢個江城河先，逢識我嘅人嚟到咧都唔肯俾找數嘅。你坐隔離台又得，坐埋我就得。咁你咪開心咯，係咪先？你得閒嚟飲茶噶，多啲嚟啦。星期六點半，你嗌十個八個人嚟咧，你咪裝少嘢紙噶。你嗌多啲人嚟咧，開多張台就，你千祈唔好找數嚇。因為我有個公數咧，我間嚟我公司咧叫賺到啲錢，我俾到你學生做嘅，咁我一撥咗筆錢出嚟，大萬三千，逢人哋嚟到識到我哋咧，都唔使一找數啦。逢星期六嚟上嚟飲茶， 好。但係有啲即係好多人想知嘅問題啦，男人嘅性能力咧就到咗老年紀點樣保持咧？ 要練嘅。 點練法？ 有個弓咧，只腳咁樣叉開嘅，咁樣，只腳咁樣啊，嗱，只腳咁樣企嘅原本，但咁樣企，每日踎低起身， 即係等於我哋做深蹲嗰下嚟。 係啦，五十次。 五十次， 最好就五十次。初初唔得啊，做三十次，慢慢加翻上去。包你掂。咁當然你啊，同埋有一樣嘢要戒嘅，千祈唔好食偉哥。 點解？ 搞透支啊！屌唔撚得嘅，一搞透支咧，你會傷嘅。即係你保持喺度，嗰個咧呢個好緊要。呢個同埋你又冇嗰個嗰叫咩嗰啲嗰啲泌尿科病男人最緊要。 前列 腺係呢個練呢個功咧就冇咗一樣嘢。嗰個下盤咧好重，佢帶翻個氣咧落翻佢上翻嚟，但只腳要咁擘開嘛。踎低起身五十次，如果你而家唔聽話咧，你練翻咧就犀利啦。如果你早衰退， 我聽話。 我話如果有啲人早衰退嘅話咧，即係話佢五十歲啦，已經彎咗啦，而家練呢個功咧未必掂嘅。咁咧你要泰國，去泰國咧，去嗰古法按摩。 你要住院噶啦，嗰啲要去。 佢唔使住院，唔使住院。你揾古法按咧，同你講，揾一啲師傅識嗰下手法嘅，嗰種回春術，唔貴嘅喎，即係專醫男人不舉嘅。你做兩次就掂翻噶啦。泰國有一種獨門手法啊。係啊，有啲女師傅識噶。 係啊。 係啊，泰國有獨門手法噶。你去泰國找個古法按摩的師傅，你話咩？邊個識呢下手法？嗱，我細佬唔掂喎，揾人幫幫手，包你掂。 咁但係好尷尬嘅，即 係。你邊個尷尬？係有病有病啊！你尷尬。你大大聲點解撚做嘅？ 唔好談嗰啲。我唔得，邊個同我搞掂佢？ 唔係，屌你！頭早收工喎，唔掂啊！ 唔係呢啲古法按摩係好常有嘅，我都試過，不過又唔係為嗰個。 有啊，有呢下手法㗎，有啊，有啊，有啊。 咁啊，阿博士就喺佛學入邊咧，就即係我哋主要就覺得有醫術啦。咁我哋即係都一路都介紹個道家嘅醫術。咁喺佛學入邊係咪都有醫術嘅？ 我哋佛學醫術咧係古印度嘅 Veda 啊 ，Veda 醫術。而家我啲班咪教緊人咯。 我哋嗰個係咩嚟嗰啲？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下？ 我哋係。個個人都有嘅，即係你又有我有有種能力喺度，係自己修補嘅。但你嗰啲掣鎖咗，你唔識開咗，你嘅飛喺上個 call 翻醒嗰啲神經嘛，或者同佢有啲淤血啊塞咗，你同佢通翻佢，教佢練翻兩個功法，佢自己咪好咯。係好簡單嘅，因為係最深奧嘅醫術係最簡單嘅，唔好咁撚複雜。一複雜咧就係擺門嘅嗰啲，佢係塞坑渠啫嘛。你通翻又掂噶咯喎，即係譬如話有啲人眼睇唔到嘢，或者蒙咗，或者有啲黃斑，佢就個眼球後邊嗰啲營養素淚腺塞咗啊嘛，或者異化咗嘛，營養唔夠。但你點通佢後邊眼底咧？你針灸做唔到，要鐵喺嗰個頭嚟通後邊血管啦。咁呢啲係比較秘密啲嘅手法咯，所以有人教咯。有啲用多數用點解要用咒音咧？就係佢個咒術多咧，就佢個咒術咧，佢用聲頻嚟打翻通你啲神經系統啊嘛，震翻開佢啊嘛。所以大家得閒上 YouTube 聽下印度嘅健康聲頻啊，都有效。拗頸又笨塵，人哋嗰啲係好撚古老嘅科學嚟嘅，你哋唔明解嘅，因為佢個微型神經咧係用佢個震頻先震得翻開嘅。你咪見印度嗰啲健康聲頻好多嘅， 我就譬如我自己親身經驗嘅，譬如有啲佢哋練啲嗡啦， 係啊，嗡字好犀利噶，佢個嗡字咧就係原始嘅聲音嚟噶嘛，即係宇宙本體嘅聲音嚟， 本音嚟添， 係啊，本音嚟噶嘛， 本音， 佢三個音嗡啊空都係本音嚟嘅，代表三種顏色，要解到呢三個字啊，究竟咧屌咪要解一年都未掂啦。一解落咧，涉及好撚深奧噶。因為你宇宙嘅聲音有一種聲音係大種之聲，有兩種，一種有情，一種無情嘅。咁有情嘅功能喺邊度？ 無情的功能的聲音在哪裡呢？那分類呢一搞入你頭都大了，那些咒音的緣起、咒音的運用、咒音的功能作用，根據個時辰日子、啊、變化，有同埋你所用的咒術用的目的是什麼，怎樣念法都不能同的嘛。這個就是古印度的大瑜伽師的法來的嘛。 咁啊，將來可能啊，教啊博士可能都花少時間。 好撚深喎，大佬，點你求其打開個 YouTube 踢門咒，你撞撚緊板啦！佢冇人氣啊嘛，咁啊即係個鸚鵡念咒咯。 啊， 係，即係鸚鵡學咗你嘅咒術喺度念，咁你會唔會有效咧？ 嗯哼， 所以啲人播錄音帶聽咒啊，好撚戇鳩噶嘛，冇人氣啊嘛。 嗯， 個咒音本身冇嘢嘅，乜撚功能都冇。那盤咒呢最大的力量呢就是他你不能知道是什麼、 是是是是即以前我們都跟一些、即師傅談過這個問題，他說其實 你不需要知道那個意思， 不是不需要知道，是他的功力才沒有意思、等於共產黨最領威水就是沒有原則的原則嘛、是最領惡的嘛，咒音都是他最領大的威力就是在於他沒有意思的、一有意思已經是有偏差了，執撚埋一邊了嘛，咁就唔撚靚嘅，所以呢個比較大家慢慢要諗啦。點解會冇意思咁撚威？ 即係冇內容，淨係以係嗰個叫振頻。 你共產黨又啦，佢冇佢嘅原則就係冇原則，就當係原則，最撚靈活嘅。 點都得，點都得，冇所謂嘅。OK， 呢個深奧嘅，呢個深奧。 好啦，最後一個問題啊，博士就如果我們現在想看佛經、就很多很多經的、你覺得我們看佛經的心態和、人生時間有限，如果特別你不是出家的 你怎樣去吸納到一些這麼龐大的體系的知識？ 我現在很方便，大家上網看那個馬恩德尊者，馬恩德尊者在 YouTube 他講得很齊，他是廣東人在緬甸出家、是研究巴黎與佛學的，因為他所講的視頻呢我聽曬了，他沒有加減，他遵守曬整個守則。馬恩德尊者，歡欣個恩，馬利個馬，德行個德，大家撳 YouTube 有的，他是很完整的。不過另外呢，如果有人想屋企人老年人或者自己想心境好一點、或者世界人都追求一些對自己得益的，你有時間呢你看完那個佛陀劇集一定受益。 劇集、 這個佛陀劇集是印度大富商給錢出來拍，是五十幾集，是五十幾、是拍得非常好。 你會領悟到呢那些法術在哪裡，領悟到呢為什麼佛陀會出家呢、領悟到很多背後的，你看完佛陀劇集你是比較有福氣的人，因為你有很多啟發到人生的生命背後、但你想聽佛經呢不用看了，你就聽馬恩的尊者，他齊曬的、全部齊曬的，很多基本部齊曬、好、你真的想深入研究呢不同了，要搞佛法呢要有師傅了，那個師傅有經驗了、那個真的要有名師的，即是看看你的福氣撞到誰、他唸一盤咒怎樣行法行出去怎樣用，他唸就靚，屌你唸就不靚，那是大鑊嘛，大佬，還有那種音怎會靚呢，是不是分別哪裡呢，就是這個心奧、這個就是心奧、但在普通的常識呢你們來問我都 OK 的，即是很簡單的東西我能夠懂答、深奧一點我是不懂答的、因為佛學太深奧、但普通文食 OK 啦，好啦，如果我哋有篇祝福文，你上 YouTube 寫住，一撳祝福文就會走出嚟嘅，有中文版本，有英文版本。 係，我都收過，我哋都收過。 如果你英文版本，你教細路仔念完咧，我包佢英文進步。佢作嘅文咧，佢阿 Sir 都嚇撚死。佢可以教佢點樣用個程式嘅，有種隱蔽力量嘅、中文版本咧，你念咗或者聽咧，你一定冇咁驚。因為而家啲人唔撚發達咧，就驚啊嘛，驚輸啊！你驚輸，我咪 冇人得贏咯。我祝福盟我一定幫到好多人嘅，你會定好多嘅睇問題，知道。啊，呢個今日大家上嚟有個好嘅機會啦，因為個社會需要香港人咧更加要堅強啲。啊，唔好驚。你唔使西驚共產黨嘅，你唔撚鬥個攞友就得噶啦。屌啦，你上街示威，和平示威。爭取單程證一半，爭取改革個醫療免費，咁就算緊數。你冇搞咁撚多無謂嘢，因為嗰個有佢命運噶嘛。你同佢，你唔撚搞民生，搞民主，個民主又唔知乜撚嘢。但你搞民主最目的就係民生嘅啫。咁啊，點解要搞咁撚複雜咧？就搞民生，爭取乜爭取乜，一定要佢 settle。咁你就成功嚟。今日咧就嚟。你講呢啲嘢唔夠共產黨玩緊㗎，因為佢有公權力喺手，仲係一個冇原則當原則嘅政治團體，你實死㗎。咁你製造曬成扎土共加肥屋樣，你益撚咗班友，佢原本個個乜都冇㗎，係你班友出去搞佔中，搞成搞撚到個撚個有一官半職撈啫嘛。 咁我哋而家即係一般人嚟講咧，需唔需要呢個宗教信仰？ 心力強的人不需要，我那邊祝福文就叫人不需要宗教信仰，要信祖先，信祖先那個是感恩的，你連祖先你要信仰尊敬嘛，信祖先。但是一般人呢有宗教好過沒有宗教，但就千萬不能信邪教，信到拿個掟炸彈那些就無論為了，因為有些人需要宗教，他那個人的資質啊，個心靈的力量不夠啊，他有種嘢依靠的嘛。如果你冇咗嘅話，佢就個世界更加亂啦、啊。唔係世界個個咁叻嘅人、但如果心力夠強的人咧， 就唔需要 啦，唔需要宗教。但有嘅無妨嘅，一個社會劇情需要。佢信啊，佢信啊，鬼神都好噶。 系啊，系啊， 有啲嘢驚， 有啲嘢驚嚇。即 係共產黨不撚嘅都唔信，咪搞到 冇底線咯，變咗做咩都冇底線。OK， 嗱，今日咧就好精彩，因為點解咧？我哋從我哋做節目咧，我哋冇連 break 都冇 break 過噶嘛。教授一路問，即係阿博士，我哋一路問一路答，係嘛？咁啊，剪即係好快就過咗兩個鐘啦嚇。 咁快啦 嚇？係啊，兩個鐘啦，兩個鐘噶啦，你自己都唔講啦，真係係嘛？咁啦，就仲有好多嘢咧，就我哋都想請教博士嘅，咁但係時間所限啦，咁啊唔阻住阿博士。 第時有機會啦，吹下水呢個，因為我哋人類咧，仲有一個特色，除咗守時之外咧，人類仲有一個特別功能咧，係傳承嘅知識嘅。動物做唔到。所以我哋大家做咧，應該要做。只有人類先做到噶嘛。即係等於同只有人類先可以守時噶嘛，即係我哋能夠傳承知識，係咪啊？ 幾千年嘅嘢，我哋而家都 可以傳承俾人噶嘛，我哋都係靠人哋傳承俾我哋噶嘛，我哋而家做翻咧係應該嘅，即係我哋做翻人嘅嘢，唔係做神嘅嘢， 本分嚟嘅， 係本分嚟嘅。咁大家有機會咪做多啲咯，社會需要嘅。 咁啊，再有機會嘅話咧，一定係請阿博士。 多謝多謝多謝，喂，多謝幾堂。 哇，咁樣嘅。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禮貌嚟㗎嘛。 多謝多謝多謝博士。好，咁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